實行一國兩制得來不易。南韓首爾間保險公司的客戶服務中心爆發集體感染，至少64個中心職員和家屬感染新型肺炎，市長形容是首都圈地區最大規模的集體感染事件。報導指涉事的中心有大約200個員工，由於業務特殊，員工上班都不戴口罩，其中一個56歲的女員工星期日首先確診，當局正為所有員工進行病毒檢測，相信確診病例會再增加。涉事中心位於一棟商住兩用大廈的11樓，當局對整棟大廈進行消毒，下令封鎖大廈1至12樓的商鋪和辦公室，並且要求13至19層的住宅的住客自我家居隔離。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地區，同時一道雲帶正覆蓋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同明天的天氣預測大致是多雲，明天有幾陣雨，天氣稍涼，氣温介乎18至12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明天漸轉吹東風。展望星期四有幾陣雨，星期五有霧，週末期間天色逐漸好轉。而家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5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5,392點，升352點，總成交金額1,411.6億萬。上證綜合指數報2,996點，升53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1,403點，升294點。部分活躍港股做價，騰訊控股383元，升5.6，阿里巴巴199.3，升5.8，中國平安84.95，升8.5，建設銀行6.41，升1.8，匯豐控股48.9，升1.5，美團點評98.75，升2.75，友邦保險71.85，升4.5，小米集團12.04，跌2仙，中國移動58.15，跌6.5，工商銀行5.35，升1.9。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69，英磅10.151，瑞士法郎8.339，澳元5.104，加元5.685，新西蘭元4.907，歐元8.8229，每百日元對港元7.4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491。日經平均指數報19,867點，升168點。港金現價報15,410元，跌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2.52美元，賣出1,662.9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報告有關港珠澳大橋嘅交通情況先啦。咁啊，因為受強風影響啊，港珠澳大橋嘅主橋快線、中線嘅車速限制就100公里降至80公里，慢線就由80公里降至60公里。咁另外，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咧都有一個車速限制嘅，咁就係由每小時嘅100公里降至每小時50公里。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咁反方向咧，沿住坚拿道天桥南行落去礼顿道嘅支路咧，而家都比较多车噶。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港岛路面方面咧，就中区嘅德辅道中咧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啊。雪厂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德辅道中嘅部分右边线咧封咗路嘅。咁啊，而家附近嘅雪厂街就多车啦。咁另外工程期间咧，部分巴士线咧就会改行皇后大道中同埋北打街。新界方面啦，元朗嘅平汇街因为路陷嘅关系啊，平汇街介乎妈横路至到元朗安宁路嗰段咧，继续系要封闭嘅。咁部分巴士线经过时间咧就要改道行驶啊。而家妈横路去水边围方向，近住平汇街咧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大清。 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3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3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 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今日系由戴住口罩嘅欧嘉良主持《自由风，自由风》。 口罩几百蚊一盒，边有咁多钱买啊？ 我哋呢啲高不成低不就，边个帮我哋？ 自己系视像，上网嚟讲咧，我哋又睇唔到噶嘛，完全系买唔到咯。 电话咧18723111， 希望咧政府能够透过大气电波啦，听到佢嘅诉求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风雨中同你抗疫同行。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几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二嘅晏昼咧，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咧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57%嘅。根据天文台嘅天气展望啦，呢几日咧嘅天气咧都可能稍为和暖，不过咧喺听日嘅时间啦，亦都咧会有几阵雨嘅。咁啊，亦都咧系展望去到星期四咧，都系会有几阵雨，星期五咧就会系有雾嘅。嗱，首先同大家讲一讲咧，即系最新嘅新型肺炎的疫情的情况。刚刚卫生防护中心的记者会就宣布，现在香港的确诊的宗数就增加到118宗了，即是说今天是有3宗的新增的个案的。其中两个的确诊患者是和早前的印度旅行团的确诊的人士是有关的。而另外一个的确诊人士就是一位59岁的食环署的男员工，他曾经在上个月的27号到今个月的7号跟随一个旅行团去到埃及旅游的。而同时间亦都有再多5个的感染这个新型肺炎的病患者是出院的。连同已经出院的一宗怀疑个案，现在整体的出院人数是增加到65人，而仍然留院的51名患者当中是有1人危殆、2人严重、48人稳定的。当然即看到这些数字，大家都会关注，跟着来讲个疫情 会点样发展落去呢？其实呢是专家亦都话好可能呢香港要继续呢戴口罩好一段时间，因为呢个疫情呢其实喺世界各地呢都仲蔓延緊啦，亦都好可能呢是要等到即係唔少嘅人口呢有抗体呢先至係能够比较平息到嗰个疫症嘅一啲嘅蔓延啊，或者係对即係社会所造成嘅一啲嘅影响嘅。咁但系在此期间，我哋如何可以如常咁样生活落去呢？因为譬如停课咁样，都会有一个期限噶。嗱，其实咧受住新型肺炎疫情嘅影响咧，学校停课已经好一段时间啦。咁啊，停课期间点样不停学咧？唔单止对学校系挑战啦，对于家长咧，亦都系好大嘅挑战嚟嘅。因为佢哋咧可能要担纲埋老师嘅角色。嗱，而家有一啲学校咧就会透过唔同嘅软件啦，做视像教学啦，但有啲学校咧就可能纯粹系俾纸本资料嘅。如果话咧普通嘅家长喺呢段停课嘅期间咧，点样去教导子女已经有好大难度。咁对于一啲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童嘅家长，面对嘅困难咧可能会系更加大，因为佢哋嘅教学法咧亦都好唔同噶。其实呢如果我哋睇返数字啦，喺1718年呢喺主流学校嘅特殊教育需要嘅学生呢係有成40000多嘅。而特殊学校嘅学生呢亦都接近成差唔多接近8000左右。咁喺呢段期间佢哋嘅情况系点样呢？除咗课堂之外啦，亦都可能有一啲嘅日间嘅训练呢本来系要做，不过而家都停顿晒，咁又会对佢哋未来嘅一啲嘅学习嘅进度啊又系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呢？政府就计划啦，唔早于4月20日复课。咁学校同家长喺疫情笼罩之下，又点样去准备呢？电话号码1872311。唔知道呢心机旁边有冇啲听众朋友，可能系面对住种种嘅一啲教导子女喺个疫情期间子女在家学习，教导子女嘅时候遇上嘅困难，都系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3月10日朝早9点，新型肺炎在多个国家蔓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政府已作风险评估，争取在日内公布进一步入境限制措施。 今日我们会争取和相关的总领事是做一个知会，希望争取在今日可以和大家公布进一步是哪些国家和地区会是受到我们额外的港口卫生和检疫措施的限制。 而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上，有议员要求政府进一步限制入境人流。民主党黄碧云： 政府死都不肯封关，机场仍然是开放，全世界这么多地区现在都有疫情，香港继续是一个冒险鸡笼。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如果大家看回个航班，我现在没有这个资料在这里，就是已经是大幅是减低。我们也是将那些旅游的警示、外游的警示，有三个国家是已经是红色的外游警示。 10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金融市场如常运作，有需要时候会加固防卫措施。 由于市场大幅调整，港交所在昨天就向一些结算参与者总共加收了59亿元的保证金，所有结算参与者都是能够按时缴付这些加收的额外保证金的。面对市场的波动，我哋会一如既往严阵以待，继续密切留意市场嘅发展。 下午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名59岁在大埔街市工作的食环署人员，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他呢就是最后一日翻工，就是2月26日，咁佢2月27日去到去3月7日呢就跟咗新华旅行团啦，一行8人咧就去咗埃及。3月7日翻嚟之后，夜晚黑咧就开始咧就系有啲唔舒服嘅。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嗱，喺停課呢段期間啊，家長咧喺屋企照顧啲小朋友啊，亦都要督促佢哋咧繼續學習。遇到啲乜嘢嘅困難咧？咁而一啲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家長，佢哋嘅情況又係點咧？電話號碼1872311，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下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一位家長，佢嘅小朋友咧係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咁啊，有 Anita 喺度啊 ，Anita 你好。 你好，陈小姐，你好， 你好。Anita， 你系有两个小朋友都系有特殊学习需要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 吓，几大啊？都系小学阶段定幼稚园阶段咧？ 两个都系小学阶段，一个咧就11岁小六，一个咧就9岁就小二。 嗯，吓，平时嚟讲咧，佢哋即系喺学校学习嘅时候咧，同其他同学仔有冇话即系会系要多啲嘅支援啊，或者多啲嘅照顾啊，等样噶？ 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咧，佢哋本身喺学习上面咧，都要有一啲特别嘅迁就啦，同埋啲调适嘅咁样咯。咁所以譬如话佢哋譬如话，因为我两个小朋友一个有 ADHD 啦，其实两个都有 ADHD 同埋 ASD 嘅， 即系过度会有症系咪啊？ 过度会有症同埋自闭谱系定 系吓，咁所以都需要平时课堂已经系需要多啲照顾啦。 都要有啲调适或者系一啲迁就咯，譬如话專注不足的小朋友呢，可能老師會將他們的位置調前一點啦，可能是見到他們有些分心，要拍一拍他們的膊頭，請他們即專心一點，這樣還有可能有一些指令呢就不能夠給得太過多了，可能兩三個就要停一停，讓他處理了再給指令，這樣類似是這些。 他是讀主流學校的？ 是主流學校來的。 咁平時呢，老師都可以話即係一大班人當中呢多少照顧佢哋啦。咁而家停課期間你啲小朋友點樣去即係學習呢？ 嗱，而家停課期間其實學校呢都會有一啲嘅網上學習支援俾小朋友嘅。例如老師會拍一啲嘅短片啦，咁放上網啦。咁我兩個小朋友就每朝早起身呢就會去睇返老師今日俾咗啲咩短片佢啦。咁另外就透過一啲網上嘅系統咧，就提供翻一啲工作紙啦。咁家長就可以上網咧，就我哋 download 翻佢落嚟，就編翻出嚟俾小朋友做咁樣咯。 嗯，有冇呢啲嘅視像嘅即係即時教學咁樣啊？ 有嘅，但就唔係成日都有嘅。主要佢哋即係而家用緊係嗰隻即時視像，我哋有嘅。咁但就唔係每一日嘅，可能一個禮拜一次至兩次。咁主要咧就做翻一個叫做功課導修啦。譬如話譬如呢個禮拜裏面呢一科小朋友有咩問題，就可以透過視像咧去問翻老師，同埋老師亦都了解翻小朋友嗰個情況係點樣咯。 嗯，嗱，你頭先都講啦，你嘅小朋友咧，可能有陣時喺個學習上都即係老師都需要一啲特殊嘅調適嘅，譬如啲指令咧就少啲啊等等咁樣。咁但係當佢進行視像教學或者係發放一個視像短片咧，佢嘅對象就應該全部嘅同學仔啊嘛。咁你有冇觀察到你兩個小朋友喺接收呢啲咁樣嘅信息嘅時候有冇？啲乜嘢嘅困难咧？ 会嘅，或者以我细啲个小朋友为例啦，嗱、 嗯， 佢变咗咧就因为老师系主要俾片佢睇啦，老师唔会 notice 到佢嗰个反应啊，即系佢明唔明啊，或者佢有冇分心啊咁样啦。咁有阵时咧，佢睇睇下咧就会摸下其他嘢啊，或者行咗去啊咁样。咁变咗时候咧，有阵时佢做紧视像嘅时候，或者佢做紧呢一个睇紧片嘅时候咧，我就要坐喺侧边同佢讲啊，你唔好搞呢度啲嘢啦，你睇翻啦。又或者咧，佢有阵时可能老师嗰个速度咧系跟翻一般小朋友速度啦。咁佢有时睇睇下咧，佢就话我跟唔到咯，我又唔睇啦。咁我就帮佢，唔紧要，条片我哋可以翻转头再睇多一次。即系变咗我要喺侧边做一个支援咯。是跟他讲返，同埋有时呢小朋友睇睇下片呢，佢哋会禁咗去睇其他嘅嘢嘅，譬如话可能咁睇一啲网上嘅卡通片啊，咁我哋又要睇返啊，唔可以禁呢个啦，我哋睇返呢个先，咁我哋要做返一啲即可能要坐喺佢旁边陪住去睇囉。 你觉得透过睇多几次片呢，即係同一条片啊，返睇又返睇多几次呢，得唔得呢？可唔可以解决到佢哋嗰个学习嘅问题呢？ 其实某程度上是未必得的。 嗯，点解？ 因为有些位置可能佢老师可能讲完一次，其实佢可能中间有些过程佢是不明白的，断了的。咁譬如话佢计数咁样讲啦，譬如佢乘数咁样啦，佢老师就啊咁要咁样做咁样做咁样做，但其实佢点解要咁样做呢？ 咁你問到老師㗎嘛，咁我就要解釋返啊點解要咁樣做唔可以咁樣做呢，即呢一個就係冇咗個互動性啦，即老師唔可以即時解答返個小朋友嘅情況，咁佢一唔識咁佢咪坐咗喺度囉，咁然之後就將嗰個要解即個解難或者個小朋友遇到問題嘅時候要幫佢解決就變咗係落咗喺我身上啦，我就解釋啊點解唔係咁樣計，點解係咁樣計呢咁囉。 咁透過嗰啲即係即時嘅視像通訊軟件啦，做一啲嘅導修嘅時候呢，又可唔可以補足到呢方面嘅即係不足呢？ 都幫到少少嘅，咁但係同課堂真係有啲問題，因為佢會有一個我哋講咗叫即係 delay 咗嘅情況，就係話，因為佢睇片嘅時候遇到問題，但係佢去到佢視像嘅時候，可能已經係三四日之後㗎啦。 嗯， 咁你即時解決唔到佢嗰樣嘢啊嘛，咁變咗其實小朋友就話點解佢可能三四日之後佢已經唔記得咗啊？ 嗯， 或者佢即時可能因為佢唔知問咗我啦，咁變咗嗰個導即係嗰個視像嘅時候就一定有佢嘅限制咗喺度咯。 嗯，其實除咗平常嘅課堂之外咧，即係你嘅小朋友有冇要接受其他嘅，譬如日間訓練啊，或者其他嘅補足嘅訓練等等咁樣 嘅？有嘅，其實咧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以我兩個小朋友為例咧，佢哋都有叫做語言即係言語治療噶， 係 學校都有嘅。咁但係而家係停咗，因為翻唔到學啊嘛。 嗯。 咁翻唔到學我就要即係冇得做啦。咁變咗學校嘅言語治療師都好好嘅，寄咗一啲功課習作啦，或者一啲訓練習作俾家長嘅。咁我哋都上網 download 翻落嚟，然後就我幫佢做翻啦。即係希望即係都當然唔可以做到好似治療師咁專業啦。咁但希望都盡量鞏固翻佢之前做到嘅嘢唔會咁快唔記得咗或者遺忘咗啊咁樣咯。 咁 就都 即係都你要做曬呢啲所有嘅角色。 係啦，我就要做埋呢啲啦。另外就係話小朋友佢學校呢亦都會有一啲自專注力嘅訓練啊，或者係一啲嘅社交小組啊。咁但係呢一 part 呢我就真係有困難啦。譬如專注力都仲可以玩一啲遊戲，咁但係呢去到社交小組呢，因為其實佢小朋友而家近乎咧係零社交啊，因為淨係可以喺屋企啊嘛，咁所以呢啲就冇咗啦。咁變咗同埋啲情緒訓練，啲情緒嘅小組啦，譬如話，因為我哋呢啲小朋友咧都比較容易有情緒噶，咁但呢啲都係冇咗嘅，咁所以就只能夠靠家長喺屋企幫佢疏導佢嘅情緒咯。 你覺得其實你所能夠即係喺呢段期間陪到佢哋或者指導到佢哋嘅嘢咧，如果同佢哋喺日常嘅課堂即係老師啊或者其他言語治療師相比咧，其實爭幾多嘢？ 都真係爭好多噶，因為其實始終喺屋企唔係一個有規律嘅課堂啊，即係只能夠做一啲叫做我哋叫做未至於成個停課期間係乜都做唔到咯。甚至乎是我最多可以做到的就是巩固返佢之前學咗嘅嘢就唔會咁快遺忘，同埋老師喺段片度可能佢教完嘅片佢哋可能只係最多攞到我諗攞到50-60% 已經係好好㗎啦。咁其實好多時候我相信老師返到去亦都要將停課期間呢啲短片教學嘅嘢，我諗佢哋都仲要再嚟多一次，睇清楚個小朋友攞到幾多咯。咁至於做訓練啊，就更加我哋冇可能同言語治療師相比。 你冇嗰個技巧啊，冇嗰個訓 練。我哋唔係嗰個專業啊，我哋只能夠係做一啲鞏固嘅嘢，譬如話可能啲詞彙上啊，佢講嘢上面嘅連接詞，我哋盡量可以幫佢鞏固就鞏固。但係問題係我幸運地係一個全職家長咯。但如果唔係全職家長，我相信嗰、那個。仲做到嘅更少咯，系。 喺个社交上面，你头先都话即系近乎冇出街或者冇落街啊，系咩原因咧？你冇带佢哋落街，系担心个疫症嘅问题啊，定系即系担心啲防疫嘅措施或者防疫嘅设备不足定咁样？点？ 其实两方面都有嘅。第一就系、其实学校停课都系为咗希望小朋友减低佢哋感染呢个病嘅机会。所以我哋都尽量唔会带佢去人多嘅地方啊，咁样咯。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咧，亦都系我哋家长面对紧好大嘅困难，就系、学童口罩系仍然好难买，系买唔到嘅。即系成人口罩仲可以，即系贵啲我哋都买到。但系譬如话啲小童或者中童嘅口罩咧，系你喺到坊间其实都仲系好难买嘅。咁、所以我哋其实每次出街，我哋而家有嘅存货咧，我哋唔敢乱用，因为我哋唔知个疫症去到几时。我哋真係要好慳住用，同埋我哋又唔知幾時我哋先會買到，咁亦都擔心復課之後學校會唔會有口罩俾小朋友呢？未必有嘅，因為我哋都要自備嘅時候，所以我哋每一次出街就要用口罩，同埋小朋友呢佢哋係 唔同成年人啊，佢哋真係好容易整濕啊，整污糟咗咧，其實佢哋已經即時要換啦。我哋成年人都仲會就住用咯，咁所以其實最主要原因就係口罩唔夠啦。另外就係話我都擔心小朋友喺人多嘅地方容易受感染啦，所以我家長係盡量都即係佢哋有嘅課外活動，我哋都停咗佢啦。佢哋有想甚至乎去公園玩，我都唔敢啊。 有啲家長可能一個禮拜都會俾啲小朋友出去一次喎。你咧？ 我都有。有啦，即係完全冇可能唔俾佢出去嘅。即係可能係，但係嗰個情況就係嗰個距離唔會好遠離我屋企。另外就係話時間亦都唔會好長。主要是放他們出去鬆一鬆而已，因為是的，這樣咯。 復課有些什麼的即準備啊？你剛才說口罩的問題是你關注啦，除此之外呢？ 小朋友的身心靈是不是 ready 復課了？因為我剛才我說過啦，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特別是 ASD 的小朋友呢，他們是很難，即那個轉換很難的。即其實他們由放假放很久，他們不習慣不用上學，或到現在慢慢都两个几月就接近三个月啦，佢哋又习惯咗喺屋企咯， 吓，所以你 而家要翻翻学校啦，咁佢点咧？ 你 又可能又要嚟，又重新再嚟过 啦。系啦，你又要帮佢再重新做一个身心嘅调息啦，都听到你哋遇到好大嘅困难啦。多谢晒你 ，Anita， 倾到呢度啊，唔该，1872311可以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翟天毅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确诊数字增至118宗，另外有1宗疑似个案，其中2宗新确诊个案与印度团群组有关，包括早前在温哥华确诊女患者的女儿和女儿的外佣。防护中心说，在温哥华确诊的女团友在上个月24日至29日住在女儿碧瑶湾的居所。至于第119宗个案是59岁男子，是在大埔街市工作的食环署人员，2月27日至3月7日参加新华旅行团到埃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男患者3月7日回港之后咳嗽，第二日发烧，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求医。他和太太和儿子住在大埔富亨村亨泰楼，太太3月6日有咳嗽，两人都会被送到检疫中心。他表示旅行团共有8人参加，相信男子在埃及感染的机会大。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湖北和武汉的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一落飞机就专程前往火神山医院，了解医院建设运行、患者收治、医务人员防护保障、科研攻关等的情况，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关心慰问日夜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勉励大家坚定信心，战胜疫情。照片所见，习近平戴上口罩，他之后转到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看望居家隔离的社区群众，实地了解社区疫情防控、群众生活保障等的情况，对社区群众和防控一线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政府计划在西铁锦上路站周边推展锦田南公屋发展计划，预计兴建大约21座公屋，提供大约9000个单位，估计可容纳超过25000人。土木工程拓展署将会向立法会申请拨款，以进行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如果一切顺利，公屋兴建工程预计2023年分阶段展开，2026年分阶段落成。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已经就发展计划进行交通评估，认为不会对附近的交通造成负面影响，但锦上路属于较早期兴建的乡村道路，未符合现时道路标准，因此要进行扩阔工程。而为配合工程，政府将会分阶段回收大约12.5公顷的私人土地，以及清理大约9.2公顷的政府土地。元朗区议会的相关委员会下星期三会开会讨论。 足总表示，经过同国际足协、同亚洲足球联盟沟通，考虑现时全亚洲的公共卫生情况，原定在今个月同六月进行的三场世界杯外围赛赛事将会延期举行。港队原定在今个月26日作客伊朗，之后月底在主场对伊拉克，并在6月9日作客巴林。新赛期要等待国际足协和亚洲足球联盟通知，有关套票和门票的退票详情以及补赛的安排容后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听日几阵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听日渐转吹东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交通意外消息，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而家龙尾去到丽业街，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丽业街噶啦。另外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淑德街嘅落桥位，就喺淑德街嘅落桥位嗰度咧，之前咧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接近油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去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其他嘅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广东广西讲政治， 一个是叫做终身制，一个是叫做呢个世袭制。所以就呢个中国特色咧，我哋就想谈一谈呢个官二代。 呢个喺文革嗰阵时咧就冇官二代呢个讲法，就讲红二代。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马鼎盛、马恩赐、岑日飞、林佩里、邓达志、梁经国轮流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刚才就同一位咧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童嘅家长倾过啦，就讲到咧喺呢段停课期间啊，佢哋所面对嘅困难，因为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童咧，佢哋需要嘅关顾比较多啦，咁亦都咧可能即系老师喺日常课堂嘅照顾上面咧，都需要一啲嘅调适嘅。咁但系喺停课期间，可能就系透过咧视像嘅方法啦，去老师去再进行。 嗰个课堂啦，又或者咧可能只系透过即系网上嘅方法咧，俾一啲嘅工作纸个同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个交流啊，人同人面对面嘅交流咧少咗，亦都会对佢哋咧构成一啲嘅问题噶。咁此外，当然就系家长啊，亦都佢哋本身所拥有嘅训练啊，或者佢哋嘅即系知识啊，都同受过专业训练嘅即系言语治疗师啊，又或者系受过专业训练嘅即系老师啊等等啊，亦都有所不同啦。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咧嘅照顾，亦都系相当之吃力嘅。咁究竟大家啊呢段停课期间面对紧啲咩问题咧？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助到呢一批嘅学童咧？不妨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当然其实唔单止系讲紧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嘅，其他嘅一啲嘅小朋友咧，譬如尤其是我哋讲到有啲学校咧，佢嘅资讯科技又未必咧真系间间都有一个即系同一个水平嘅，可能有一啲咧都未必能够进行到网上嘅视像教学嘅，又或者有一啲咧都未能够咧系真系能够完全喺网上咧发放到一啲嘅学习嘅资料啊，又或者系一啲嘅练习啊，俾啲同学嘅，咁又点样去处理学生喺停课期间所遇到嘅学习嘅问题呢？咁当然有一啲嘅同学仔咧，佢哋可能屋企嘅环境啦、经济条件啦、种种所限啦，譬如要上网，尤其是而家啦，喺好多嘅图书馆啊，又或者系一啲有即系上网设备嘅一啲嘅即系地方，佢哋都用唔到嘅时候，咁上网对于佢哋嚟讲，又会唔会构成另外嘅一个困难咧？会令到佢哋呢段时间更加难追得上咧课堂嘅进度咧？嗱，大家如果呢段停课期间有啲咩观察，都要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但系特殊学校佢哋自己又点样处理相关嘅问题呢？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特殊学校议会嘅主席梁永雄校长，梁校长你好。 系你好啊，陈燕平你好。 嗱，呢段停课期间咧，其实教育局系要求即系啲学校系继续开放嘅，咁俾有需要嘅家长咧带啲学童咧翻去学校。你哋所观察到，譬如以特殊学校嚟讲，有冇啲学童真系翻咗学校噶？ 当然啦，嗱，一定有嘅，因 系 个别嘅需要嘅。咁但系咧，我哋学校 系 学校都系嘅啦，以员工同埋咧学生个健康咧优先考虑。咁所以我哋保持開放嘅時候咧，都會考慮咧嗰個防疫同埋防感染嘅即係處理嘅。咁佢當中亦都有我理解就應該係所有嘅特殊學校，包括埋宿舍咧，都係開放緊嘅，俾有需要嘅家長同埋學生咧係即係翻嚟學校裏邊咧得到照顧同埋即係幫助咁樣啦。 咁但係終究係停課期間啦，同埋即係翻到學校嘅教職員嘅人數咧，亦都同平時翻學會少咗好多啊。咁係咪即係話，就算佢哋翻到學校，都唔係一個即係正常嘅課堂咧？即係可能會純粹係可能有個地方俾佢哋可以留喺度嘅啫喎，會唔會咧？ 都唔係嘅。當然嗰個翻嚟學校嘅人數咧，即係好睇咩咧？就係而家我哋都睇嗰個防疫物資咧，相當缺乏嘅時間咧。我哋係要攞個平衡嘅，即係譬如講緊我哋可以有幾多學生翻到嚟，而嗰個物資嘅消耗量咧又平衡得到咧，係準 係 安排咁樣啦。 梁校長，可能你要個位置要企定少少，因為都幾次斷線係啦。 OK， 係，因為其實我坐咗喺度嘅。 嚇，唔緊要嚇，嗰個安排會係點樣啊？ 係。嗱，那個安排咧，我哋要平衡嗰個物資嘅消耗啦，同埋嗰個嘅即係人數啦咁樣。咁我哋都有即係譬如係個別學生有需要翻嚟嘅時間咧，學校或者宿舍咧都會安排一啲嘅訓練俾佢哋嘅。譬如講緊而家最緊要嘅就係嗰個防疫嘅訓練啦，係咪？咁所以咧就譬如喺學生頭先Anita都講得好好噶，譬如有啲學生佢戴口罩都有困難嘅。去完廁所可能係洗手啊、衞生都係要教嘅。咁呢個就係正正一個時間咧，能夠可以好個別地咧，係幫佢哋手咧提升佢哋啲嘅能力嚇。咁譬如我啲 case， 我哋都睇到咧，就係個學生由唔肯戴口罩，到戴到兩分鐘，到戴到五分鐘，其實係一個訓練嚟嘅。 系咁針對嗰啲冇翻到學校嗰啲學生咧，通常一般即係特殊學校又俾啲乜嘢嘅支援佢哋咧？ 嗱，特殊學校咧就類別都好闊嘅。咁我哋都有啲學校咧係。 有 一部分咧就系智障，系啦， 系 一部分咧 阿梁校长，系唔好意思，个电话个线路真系唔好稳定，即系有一啲就可能系智力嘅障碍啦，亦都有一啲可能系肢体嘅问题嘅吓，有一啲可能系视障啊或者听障咁样嘅吓。咁针对唔同嘅情况，喺停课期间，如果佢哋留喺屋企嘅，有啲咩支援俾到佢哋咧？ 嗱，而家我理解就即系全港特殊学校咧都做紧一个咧就系网上嘅一啲嘅资源嘅提供啦。有部分都會做視像嘅，有部分咧就會提供一啲嘅即係譬如係互動嘅教材啦，譬如有啲 apps 裏面咧係進行一啲嘅 ebook 啊，或者係互動嘅練習啦，咁有部分老師咧都會係錄影到佢嗰個嘅課堂去授課，俾學生咧係去即係去睇咁樣啦。不過有個問題咧，限制邊度咧，就係我哋好重要咧，就係家長同埋照顧者咧嗰個嘅指導係相當重要嘅。嗱，頭先家長 Anita 都提咗一樣嘢，就係網上嘅教學係唔能夠取代咧正規特殊學校課堂嘅安排，係取代唔到嘅。咁但係咧，我哋都希望咧喺停課安排底下咧，能夠可以讓有能力或者有空間嘅家長咧，能夠明白點樣去運用嗰啲教材，能盡力去幫嗰啲學生。咁所以咧，一般嚟讲都会有啲嘅指引俾照顾者同埋家长嘅。 系吓嗱，咁但系而家大家都会关注咧，嚟紧就会有机会咧，即系分阶段复课啦。咁应该话即系不早于4月20号嘅吓。 20号啦，系啊。 系啦吓，计划唔早于下个月嘅20号复课。咁特殊学校咧，你头先都讲啦，譬如你哋翻到嚟学校啲学生咧，教佢哋点样去防疫啊，都要教一轮啦。咁你觉得即系如果真系分阶段复课嘅时候，咁特殊学校嗰个嘅安排应该是怎样呢？是不是应该要迟些复课，还是怎样呢？ 第一件事就是讲那个复课的安排怎样决定呢？很大程度是要看那些防疫物资能否稳定供应给特殊学校，这个是首要的。其次呢，就是这段期间其实我们都我们的前线工作者呢都是跟家长保持密切沟通呢，就请家长呢好好运用这段时间呢多少少做些家居训练，例如講緊咧，係小朋友起身能夠教佢點樣接屁啊，個人嘅一啲嘅心理自理訓練咧，都希望家長能夠做得到。然後咧就保持一個咧常規喺度嘅，因為喺學校裏面咧，你都知道學校嘅時間表好規律嘅嘛。咁學生咧就其實個常規訓練咧就好標準嘅。但一放咗假或者而家停課底下咧，其實好容易就會鬆散咗，正正好似 Anita 所講，就話會啲學生嘅能力可能會仲倒退咗啊。咁正正就係一個常規嘅情況。咁所以咧喺個復課準備當中咧，唔單止學校嘅，我哋都希望家長能夠幫下手。咁至於學校方面咧，其實有幾個層面要處理嘅。咁第一咧就因為呢段期間停咗課啦，咁我哋都要喺嗰個學習教學嘅課時上面咧做一個調整嘅，因為呢個時間咧係唔能夠取代原本個正規課堂，所以咧喺翻嚟嘅時間咧，有不少嘅特殊學校咧都已經計劃緊咧點咧去額外去增加啲課時，然後鞏固翻喺呢段時間咧學生個學習個跟進評估嚇，同埋鞏固佢哋嗰個嘅即係知識嘅嚇，咁呢個都係學校準備緊嘅。咁第三方面咧就係政府都俾咗一啲防疫津貼我哋啦。咁我哋喺嗰個環境常規配置底下咧，都可能要做啲調適啊，讓學生翻嚟嘅時候咧，可能有啲安排咧係要減少一啲嘅感染嘅安排咧。咁我哋都要做嘅呢樣嘢。 譬如我見有一啲主流嘅學校啦，佢哋就可能話咧會係譬如上半日咁樣，即係未必要上曬全日嘅，咁就等啲小朋友咧或者等啲學生咧唔使喺學校食飯。咁譬如以特殊學校嚟講，你哋又會係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咧？ 我理解咧，大部分學校都唔會係翻半日噶啦，因為我哋始終咧都考慮嗰個嘅照顧者家長咧嗰個嘅困難。咁我哋反而調翻轉咧，就係點樣可以能夠讓我哋嗰個嘅一般嘅課時能夠復課時間能夠做得到嚇。咁所以喺對面咧，譬如講緊我哋出校車去接學生翻嚟嘅時候，點樣能夠喺校車裏面保持到嗰個防疫啦？譬如一架車本來坐28人，可能要走兩轉，每架車坐12人嚇，減少一啲嘅即係增加嗰個嘅社交距離啦。咁食飯又係一樣啦，咁喺食飯本身可能係即係有一個即係好標準嘅環境嘅食飯，但係我哋都要喺學童午膳上面咧，而家就要準備一啲嘅調適嘅，譬如加 一啲嘅擋板啊，或者係要揾個另外一個地方去食飯啊，甚至乎有啲係分批食飯啊，咁減少咗咧就係話喺食飯當中咧造成嘅危險咯。咁做咗呢啲嘢啦，咁我哋希望盡力咧就希望可以維持到咧學生能夠喺全日裏面都能夠喺學校裏面咧做到一個常規嘅訓練同埋學習啦，亦都係幫緊手就令家長咧就即係喺呢段期間咁辛苦，翻到學校嗰時候，我哋都盡力可以追翻一啲嘅即係訓練嘅時數啦，係幫啲學生能夠掌握得好啲啦。 嗯，我想理解一下咧，特殊学校咧喺即系购买一啲防疫用品咧，佢嗰个需要，譬如同其他嘅主流学校咧，有冇啲咩唔同啊？因为譬如头先阿 Anita 都讲啦，即系譬如以佢嘅小朋友为例咧，都会好容易用湿好多个口罩啦。咁教育局咧早前就宣布啦，向全港嘅中小学同埋幼稚园咧提供一笔过嘅防疫特别津贴，系10,000到25,000不等嘅每一间学校，咁就视乎嘅班。数咧而嚟决定啦。其实我想问，即系佢呢个嘅数额咧，就系纯粹系睇班数嘅啫。就算系特殊学校咧，同普通嘅即系官校或者其他嘅资助学校咧，所获得嘅津贴咧都系一模一样嘅。我想问，即系譬如对你哋嚟到讲咧，可能系特别一啲即系唔一定就系肢体，譬如有其他需要嘅学童嚟讲， 系冇错， 即系嗰个防疫津贴或者防疫用品嘅支出，会唔会系多于主流学校嘅学生嘅咧？ 嗱，咁嘅，咁我要喺度咧，要多谢教育局先。虽然佢俾嘅钱唔多吓，咁但系喺由一月尾到开始咧，其实我哋议会同教育局嘅官员咧都沟通紧我哋嘅需要嘅。咁所以咧，其实大家睇到咧，就教育局俾咗一啲嘅防疫津贴俾普通学校啦，咁特殊学校都有份啦。咁當然佢哋以每一以班數去比咧，其實係我覺得係有啲不足嘅，即係譬如講緊一般嚟講，我哋學校即係特殊校咧，都係唔係好多班嘅，即係講緊十一班去到24班，其實唔多嘅。咁嗰度可能10,000至20,000咧，我哋買嘅設備咧，其實係即係或者物資咧，其實係有別於即係主流學校啦，因為裏面我哋牽涉用嘅口罩都可能會多啲，即係頭先講學生要 佢嘅自理能力可能比較有差異， 有影響啦，係啊，係啦，咁所以喺日後嗰筆錢咧，我哋覺得係即係比較緊張啲嘅，比較緊少少。咁但係教育局其實仲有另外兩筆錢俾我哋嘅，包括咧就俾宿舍同埋咧係另一筆咧就專係俾特殊校宿舍嘅額外津貼都有嘅，咁嗰度就比較好少少嚇，即係有一筆比較可觀嘅數字啦嚇。咁除咗可以買口罩啊、漂白水啊等等嘅之外咧，亦都可以購買一啲嘅清潔服務啦啊。咁甚至乎係俾員工喺呢段時間，因為要繼續開放，譬如宿舍繼續開放而放唔到一啲嘅年假，能夠俾 OT 嘅都可以嘅。咁呢個都係我覺得係教育局係聽業界嘅意見啦。咁至於日後嗰筆係真係有少少緊張嘅，我覺得係。 會唔會期望政府可以俾額外嘅支援你哋 嗱，咁其實教育局咧，我要讚佢哋嘅。咁佢哋呢段期間咧，都幫緊特殊學校業界咧，係去揾一啲物資翻嚟嘅。咁我哋都攞咗啲物資係分咗俾會員學校。雖然係杯水車薪，但係咧，我覺得大家都係好努力地咧，係希望咧就可以幫到手咁樣啦。咁當然錢俾我哋而家我哋都好難買到物資係咪？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如果有一個穩定嘅供應，即係能夠令到整個業界嗱，而家準備開學啦，我哋而家手頭上咧睇到業界特殊學校嘅會員咧特別係宿舍，佢哋有嗰個物資咧可能只係夠用於3月嘅啫。咁如果冇一個穩定嘅供應嘅時候咧，可能用到3月後咧，我哋都頭痛，究竟4月開唔開到貨？即系疫情稳定都好咧，冇物资供应，我哋都要谂下点去开课啊。 明白啊。咁所以如果政府能够提供到咧，就更加好啦。多谢晒你，梁永雄校长，唔该晒，系香港特殊学校议会嘅主席。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加油英文点讲？以前咧系会比较难少少谂嘅可能，咁但系而家咧牛津字典咧就录咗我哋 add oil 呢个字啦，咁就作为一个 encouraging 一个鼓励性嘅说话。咁但系就都始终喺英文世界里面未系普遍通行嘅 expression。咁我哋如果英文点讲咧，通常我哋可以话 way to go，OK，即系你做紧啲正确嘅东西啦，继续做落去啦，咁就啱噶啦。OK，way to go，W A Y。 T-O-G-O. Okay, way to go. Another expression we can use is keep it up. Keep it up. Keep it up. K-E-E-P. Keep it up. 即係繼續做落去啦。Okay, keep it up. Okay. 另外有一個講法我有 keep up the good work. Okay, 如果本身一個人做緊一啲本身都做得幾好㗎啦。Okay, 想去繼續做落去 keep up the good work.咁咧就可以咧鼓励人哋咧继续去做好少少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繼續翻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啦！喺照顧一啲咧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童或者係特殊學校嘅學生啊，喺防疫期間，政府又點樣可以再做好少少咧？電話旁邊咧，請嚟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啊，張超雄， 係你好， 係啊，喂，點樣做好少少啊？你覺得可以？ 呢段時間我覺得盡量運用視像啦， 嗯， 因為有好多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佢做開一啲訓練啊。或者是甚至啲治療呢，而家佢哋會出現倒退嘅情況。咁有啲就大機小機嗰啲嘅協調啦，佢哋嘅一啲學術上面嘅一啲能力啦，即係無論係寫字啊、計算啊，或者係有啲喺情緒行為方面嗰個控制啊，甚至一啲基本上自理啊，一啲嘅規生活嘅規律啊，咁咧，其實因為停課咧，唔好講話，即係佢哋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一般小朋友都亂咗龍啦，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就擔心喺呢個咁嘅情況，家長又唔知道點樣去幫佢哋，咁啲治療師咧又即係冇辦法去喺個中心度提供呢啲服務咧，咁佢應該即係如果盡量用多啲視像。或者未必直接去做到訓練啦，但都幫個家長由個家長去做翻一啲佢哋可以處理到嘅工作咧，我覺得係會幫到嘅。 咁當然就即係比唔上你能夠真正見到嗰個治療師啦。咁但係喺政府嘅層面，你覺得有冇啲乜嘢嘅特別嘅嘢咧，係需要再提供去幫助呢一批嘅學童同呢一批嘅家長咧？ 嗱，佢哋有部分咧，譬如喺特殊幼儿中心嘅咧，佢明年今年九月可能会升小学。 系， 咁特殊幼儿中心本身咧，其实个位系好唔够啊，佢哋会轮候咧，往往成三年。咁佢诊断咗，到排到队轮到佢咧，可能佢已经系剩翻一年时间喺特殊幼儿中心。咁今年你知啦，佢又停咗成个几月学。佢仲要去到四月二十都唔知翻到未，咁佢剩翻落嚟嘅訓練時間實在好少。咁佢平時咧就三月底咧進行一個評估，就決定佢升學嘅時候咧應該升特殊學校啊，定係一啲主流學校。咁喺呢段時間咁樣做評估係咪適當咧？ 係， 佢都停曬呢啲嘅訓練，咁即係喺嗰個評估嘅時間啦，或者喺嗰、那個。即係上升學究竟點樣升法呢？呢、這個需要多啲彈性啦。如果個疫情真係持續嘅話呢，咁可能佢哋個評估就要押後啦。而升學嗰個時間呢都要睇睇，即係如果一啲升上去主流學校嘅，即係一般小學嘅話呢，佢哋家長同埋小朋友都真係擔心個適應會好大問題。咁可能真係個別呢要譬如話喺疫情稍為緩和之後，政府係咪應該俾多啲資源，或者安排佢哋咧可以叫做補課啦，俾翻啲訓練，希望佢哋追得翻上去啦。如果唔係嘅話咧，甚至可能有小部分咧係考慮俾佢哋係咪重讀啦。咁當然重讀就亦都壓住個位，令到排緊隊嗰啲咧。就遲咗先入到嚟，都會出，即係恐怕又會出現呢個現象，所以呢都係有啲兩難嘅。咁我諗呢個係一啲比較特殊嘅情況啦，但係無論如何呢，即係喺嗰個跟住疫情稍微緩和之後嗰、那個訓練一啲治療個額外資源呢，政府應該要準備到。 又或者係咪可以加大到名額咁樣囉？ 最好啦，即係無論特殊幼兒中心或者係 一啲出面家長自己選擇嘅訓練，如果能夠多啲名額咧，呢樣嘢都係會幫助到。 是啊，咁嗰度就可能要透政府可能譬如透過關愛基金或者其他方面咧，給予經濟嘅支援啊，係咪啊？ 係啦，我都同羅志剛講過咧，咁佢就話係關愛基金嗰度咧係應該要考慮嘅，即係我就叫佢要考慮，佢都基本上係正面嘅個反應。咁至於升學個安排咧，亦都係啦。即係我亦都同楊潤雄講過咧，佢都應承咗會跟進。不過因佢本身咧，幼兒中心到小學咧嗰、那個有個斷層嘅問題啊。特殊幼兒中心咧有好多配套嘅，但係去到小學咧就冇曬嘅。 咁嗰個又係另一個要解決嘅嘢啊！張超雄傾到呢度先啦，唔該你。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九龙啊，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 Mega Box 对开嗰度咧，就因为有意外，龙尾过晒观塘码头噶啦。观塘绕道旺角近住九龙湾 Mega Box 对开，因为有意外啦，塞到过咗观塘码头。之前太子路西天桥去旺角近住落桥位，即系圣德勒撒医院附近咧，都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噶。龙尾过咗富豪东方酒店。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多车，排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一带一路，兴利香港控股，太阳娱乐集团，大地教育。财讯传媒，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996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3点，升294点。外币对港元嘅现价：美元7.77，英镑10.145，瑞士法郎8.315，澳元5.096，加元5.684，新西兰元4.904。欧元8.8165，每百日元对港元7.4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01。港金现价报154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6.2美元，卖出1656.84美元。港汇指数系106.1，升咗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報告一下，就是港珠澳大橋的強風措施了。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的最高車速限制已經回復至到時速100公里，不過主橋的快線和中線的車速限制仍然都是降至到每小時80公里，而慢線就降至到每小時6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是多车的，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开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车龙长一点，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多车，龙尾泽安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 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由踢西瓜波到去修短踢硬定，最后去大球场踢绿草地。香港嘅足球史可能好多人都历历在目。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球王，张子岱啊、胡国雄等等。咁但系近年香港嘅足球点解可以越嚟越少人关注呢？广东广西同你讲，重振香港足球。 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岑日飞、马恩赐、卢伟力，广东广西。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 啊！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伍婉婷。 时间嚟到星期二嘅夜晚咧，6:40，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咧揾埋我哋嘅评论员啦，伍婉婷加入。伍婉婷你好。 你好啊，陈燕平。 嗱，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有关于咧寻日明报有一个嘅报道噶。嗱，寻日咧明报咧就有一个报道啦，就系讲咧系即系佢哋就翻查咧最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嘅文件啦。咁喺嗰度咧，警方就报称话，2019年咧能够喺15分钟之内回应新界区紧急求助电话嘅比率咧，系达到97.9%嘅。咁佢哋提出一个疑问，咁究竟有冇计到咧7月21号元朗西铁站咧嗰度嘅大量报案电话咧？因为咧系嗰日咧有喺嗰晚咧去到凌晨3点钟嘅时候啦，根据即系当时嘅资料咧，就话总共系有成24000个嘅求助电话嘅。咁如果咧根据即系明报佢哋寻日嘅报章嘅计算咧，佢话如果计埋呢20000多个电话落去咧，咁嗰一個即係達標率咧，就唔會係97.9%，就會係都降低咗，都相當之多噶啦。嗱，咁啊，跟住咧，尋日咧喺立法會上面啦，警方咧亦都有一個嘅回應噶。尋日咧，警方就係喺即係立法會嘅會議上面啦，就係話喺舊年嘅回應嘅84000个緊急求助 的召喚當中咧，係冇計及到咧721事件的報案電話嘅。咁當時咧，警務處嘅總警司李雅麗咧就解釋啦，就話因為7月21號咧係一個個別嘅一日嘅數字，就唔屬於咧恆常機制。咁其實尋日夜晚嘅時候啦，警方咧亦都喺佢嘅 Facebook 嗰度咧上載咗一個嘅回應嘅，當中咧就有講到一點咧，就係話就住同一事件或者重複嘅報案，警方嘅999報案中心咧會視為咧同一案件處理，因為咧因應實際嘅情況同人手啦，安排人員到場嘅，咁所以佢哋係唔會重複計算就同一個事件而作出嘅求助電話嘅。咁至於咧，舊年7月21號晚上咧，三個小時入邊咧有近24000個嘅999求助電話咧，咁警方喺 Facebook 上面嘅回應咧就話，當中咧只有1100個嘅來電咧，最終係被接聽同埋處理嘅啫。咁不過咧，到咗今朝早啦，係警方嘅代表啦，警察公共關係科嘅總警司郭家全啊，亦都係今朝早喺我哋嘅千禧年代節目入邊咧，就再補充，就話咧係七月21號。當晚新界區三小時之內有24000個緊急求助來電，只有1100個嘅來電咧係被接通，當中咧只係有30多宗咧涉及元朗分區，並且咧係被納入咧求救電話嘅達標率入邊計算，而嗰30多宗嘅求助電話咧就求救電話咧就唔係全部都係同元朗西鐵站襲擊事件有關嘅。咁吳婉婷即係睇咗呢啲一連串嘅數字同埋發展啦，有一啲嘅即係人士就質疑到，咦？點解警方好似尋日同今日嘅説法又有啲不同嘅咧？你點睇咧？ 我睇翻所有嘅報道咧，其實佢琴日同今日嘅説法咧就並沒有啲咩不同，不過叫今日補充咗哦，其實咧佢接咗1100個裏邊咧就只係得30多宗咧係符合達標嘅計算，咁但係我反而就係睇我哋即係點去理解警方提供個數字，同埋警方點去理解佢哋乜嘢數字先至可以提供啦。咁其實就講緊嘅我哋最關心嘅就係7月1日當日啦，咁但係實際上警方嗰、那個公佈嘅緊急求救的電話比率呢並沒有納入到緊急求救電話比率的就不止721啦，包括我們恆常譬如我自己以前做區議員的時候經常都要處理一些晚間的投訴，就是譬如一些噪音的投訴，那我們很多時我也都當時都是在灣仔區議會提出了要有一個每個月類似的投訴的數字啦，那個即是投訴的黑點啦，但是呢次次呢我就揸住在手我自己收到的居民的投訴那個數字咧就仲高過警方提供嗰個數字嘅，咁原來咧就係佢哋就正如剛才所講啦，就係、是、嗰個單一個案，佢如果係屬於係同一件個案嘅，佢重複幾多次，佢都當係同一個投訴。即使我係同一個噪音，我由2点到6点打電話，嚇佢嚟過2-3次都好，都係同一單。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除咗喺嗰個緊急求助緊急求救嗰個數字以外嗰個處理呢，我反而就睇警方喺今次嘅處理裏面係咪真係急市民所急，係從一個市民關心數字嘅角度，佢明知721大家都會關心㗎啦，咁點解唔能夠係將佢擺返喺恆常嗰、那個統計裏面，只不過你講嘅個別一日你可以喺個報告裏面特別去將721呢一日嘅數字你哋攞出嚟作為一個即係特別嘅注釋去講啦，我哋做統計嘅都會識得去做啦呢、這個。咁我同意呢個係一個個別一日，我亦都同意當日並不屬於恆常嘅日子，咁但係我唔認為咧呢個係叫做不屬於恆常嘅機制咯，因為我哋講緊嘅你嗰、那個恆常嘅處理必須係客觀專業跟規矩啊嘛，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警方可以係隨時可以往後都係是但有一日。有個別的個案都是個別的個案不計算落去個恆常的統計當中，那你咪永遠嗰個達標率都是90%咯。问题就在这里，我觉得。 同埋可能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呢，即是除了721那晚啦，可能未来如果再有一些事件是同一时间有大量的人士去报案的时候，究竟警方又会怎样去计算那一些即是电话 的达标率啦等等呢，他刚才就说即是如果是同一宗的 個案咧係用案件為單位噶嘛，唔會同一重複計算咧同一事件嘅求助來電啊嘛。咁如果係咁嘅時候，係咪應該要比較清晰地去，即係以後都話俾市民知，哦，原來我嘅達標率就係咁樣計算噶啦。咁就唔係淨係咧睇下究竟我哋有幾多個即係來電，咁然之後咧就去即係除翻嗰個達標率啦。咁樣咁似乎會唔會個標示係再更加即係清晰啲啦嚇？ 我諗咧，關心佢嗰個達標率嘅咧，就可能係我哋會關心啦。普羅市民咧比較關心嘅，到底我如果真係要報警嘅時候，係咪真係能夠即時可以得到嘅支援？係咪真係可以喺9分鐘之內或者15分鐘之內可以得到支援？而其實咧，即係正如警方所講，佢哋今天咧除咗999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報案方法。譬如我過去嘅做法咧，都係直接打電話去報案室嘅當區嘅報案室。咁但係都同樣出現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嗰一晚係同一時間有好多唔同嘅状况发生，咁警方可能要比较人手集中去处理啲紧急嘅事件，而我哋呢啲咁样嘅噪音投诉啊，咁佢未必可以即时派到人手嚟嘅。咁我关注嘅就係、是到底我哋係咪有一个好清晰嘅报案嘅渠道，除咗999之外可以俾到市民，而呢一个所谓嗰、那个即係、回应率呢，咁係咪能够可以随时都係保持住喺9分钟15分钟之内，是确保来到去急市民所急咯。 嗯，好吓，电话号码18723，大家点睇？即系呢两日即警方嘅解说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咧，请嚟系立法会议员邝俊宇啊，邝俊宇你好。 系你好，陈燕平，你好， 你好啊。 首先，不如先比较一下啦，寻日警方嘅喺立法会嘅财委会上面嘅解说咧，同今日嘅解说咧，你觉得即系有冇啲乜嘢嘅异同咧？ 首先第一啦，昨日啦嗰个嘅提问咧，都系由我去开始问总警司。咁昨日好明显，在席嘅总警司当然佢未必准备好有呢个问题会被问到啦。咁所以佢当其时都答得好粗疏。咁再到今日警方补充完之后咧，就更加觉得佢哋有一个即系我自己嘅感觉，就有自相矛盾嘅感觉。嗱，说到底，最初咧就系、是。即係有一啲嘅預算案文件，就問警方你唔懶咩就得㗎啦，你只要坦白開誠布公，係啊，我哋得70几%嘅付款率，嗱何謂付款率咧？就收到電話，我去幫手。咁但係而家你又俾人見得到，你個付款率有97.9%，即係近乎98%。咁睇個面數啊幾靚仔嘅喎，咁但係一追問，咦唔妥喎、究竟你嗰個嘅電話計唔計算721當晚嘅24000幾嘅電話咧？嗱、24000呢個數字是警方當其時公共關係科自己講出嚟，佢話721晚三個鐘頭內有24000幾個電話，佢亦都冇講過呢啲電話係所謂濫用啊，佢唔會夠膽咁樣講啦，因為當晚有幾緊急，亦都香港人都會記得好清楚噶啦。好啦，其實你知道一開頭開成佈公，你將嗰個24000嘅電話即計算翻落去一個正常嘅諗，即係正常嘅思考同埋計算嘅話咧，其實又唔會弄出呢一個小風波。咁但係呢一次咧，你見得到。事后回应都好呢，都系感觉上越描越黑，因为你嗰个算术同我哋普罗大众嘅理解又有所不同，虽然警方嘅算术一向都系同我哋都有所不同啦，咁但系你都要有个解释嘅，如阿主持你所讲，以后点计先，即系咪以后你咁你如阿伍婉婷所讲，你每日都可以个别嘅，每日都可以独立嘅，咁以后你都九成几达标嘅啫，咁搞法，咁系咪一个理想嘅计算呢？咁样？ 嗯，咁我今朝早聽到國家傳媒都有個回應嘅，因為即係尋日就本來係講財政預算案嘅相關嘅內容啊嘛，咁亦都未必真係會預備咧，大家會講及一個個別嘅事件噶嘛，咁其實即係可能尋日咧，警方都冇準備到，原來你哋會問呢個問題嘅喎。 咁事實上，我相信啦，如果有啲問題係清晰而警方係深信嘅話，任何時間去問啦，佢都會有一個即係令大眾理解而接受嘅答法。如果佢哋認為佢冇做錯，嗱，說到底呢個係錯與對問題，錯咪認咯。即係舉個例子，哦，係大眾尤其是有傳媒都計過數，披露完之後個資料都顯示到，喂，唔係喎，真係唔係咁計嘅。咁其實有陣時你認據錯，或者係我哋計漏咗，又或者我哋因為個別原因，而唔係你走去直接答預算案議員嘅提問，就話我有98%左右嘅付款率，你先引嚟呢個問題。咁所以其實琴日咧都唔係冇直接相關嘅。琴日我哋一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嘅項目裏面啦，就係講到一啲嘅即係警員嘅人手調配。咁大家知721當晚，如果即係999報案中心接咗電話。 有警員可以調配有足夠的人手去處理7/21的事件，會不會有當晚我們眼見到一個這麼慘烈的情況呢？ 你覺得呢今朝早啊國家傳的解釋呢其實是不是、都已經是解答到即是那個近這個即是回應率呢那個的問題呢？因為他今朝的說法就是說呢 24,000个嘅紧急求助来电咧，只有1100个嘅来电咧系被接通，当中咧只系有30多宗咧涉及元朗分区，亦都系纳入咧求救电话嘅达标率计算。而嗰30多宗咧，亦都唔系咧全部同元朗西铁站袭击事件有关嘅。你觉得听完佢呢个解说之后啊，即系解答晒所有嘅疑问未啊？ 我相信大家嘅反应都会好类似，都可以好失笑啦。因为其实即系如果你话你当晚28000个电话嚟到。是接唔到唔計嘅，咁你亦都冇喺最初嘅文件披露啦。簡單嚟講就係條數點計你講曬嘅，即係你覺得講就甚至乎你可以話7/21當日咧係要獨立計算添，即係個別事件嗰日直情唔好喺月曆上面出現啦，當嗰日冇出現過冇發生過咁。咁我相信大眾反應一樣噶啦，就係、是、聽完你解完之後都唔明白你諗住點解，其實你諗緊係咪諗緊點樣兜咧咁樣。所以我都是那句開誠布公的啫，其實大眾如阿伍婉婷所講，這個數字未必如是大家本身最關心的議題，但是就因為你們一而再再而三那種即是相對地大家那個聽到的回應都會皺眉頭，就會說喂這樣計的，但你都解決不到28000个電話、為什麼不通啊，還有28000个電話添，就因為當日很多人打來救命啊，即看到直播沒有警察去救人啊，後來警署還要落埋閘啊，喂，呢個係令香港人心痛啊！即係點解報警冇人嚟救人嘅，俾人打緊嘅普通市民，即係嗰啲嘅途人嘅時間。咁所以我諗呢個世界有因就有果。咁而家先至會見得到，你最初如果唔係認叻，話我哋有90%嘅復原率咧，都唔會惹起大家一個問題，就點你點計條數嘅咧咁樣。 警方的數字就話當晚3小時之內有近24000个嘅救求助電話㗎。吳婉婷 係啦，鄺俊日啦，其實咧就當晚嗰個情況，我哋大家有睇直播嘅都知道個嚴峻啦，同埋其實都已經嘅跟進同埋追討嘅工作，大家都繼續要進行啦。咁但係我反而就想問咧，喺今次最大嘅影響就係個24000个。電話，咁而警方嘅回應咧就係話嚴重影響咗警方嘅形勢評估同埋相應嘅調配嘅，咁都希望咧以後大家都唔好有呢一類型嘅咁樣即係咁樣去打電話法啦，因為我哋亦都唔係當事人，咁即係類似啦嚇佢個説法。咁你點睇警方對於呢24000个致電記錄作出嘅呢一個回應咧？ 我希望即係呢種嘅回應就唔好侮辱香港人嘅智慧啦。大家試想想7/21當晚如果你打電話去報警，警方迅速去到現場，你在直播裡面看到有警察到現場了，開始隔開人了，什麼事什麼事，你們不要停手啦，這裡是香港，你不應該亂打人的。當大家透過直播畫面看到警方是已經接到求助而採取了行動，咁你自自然你會唔會繼續打電話？你梗係唔會啦。我唔敢話。 但係當日亦都係同事，其實亦都有人係鼓勵佢哋，即係有人喺網上號召大家一齊打電話嘛。 唔使號召 咁。其實亦都係令到嗰、那個即係報案熱線嗰個係同一時間就jam 曬線咁啊。咁呢個亦都係客觀嘅兩 件事。冇得拗嘅，呢個近乎唔使去號召啊。你自己我相信你係其中一位添。當晚睇住個直播，你問心嗰句，我當你有份報警，報完警之後，可能唔好耐啦，好唔好啊？10分鐘、15分鐘咧，有警察到現場，開始救人啦，開始做行動，你心裏面就會覺得終於有即係終於有曙光啦。咁你會唔會繼續拎起個電話打電話報警？梗係唔會啦，係咪先？ 呢、這個都係雞先蛋先嘅問題啦。 係啦，咁當然啦，事後亦都證明咗。去39分鐘，其實大家知嘅，唔係39添啊。當日晏晝已經有啲先兆，呢度我哋未必需要進入嗰個嘅，即係嗰個辯論。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如果警方最初唔係話自己有98%，即係98分，我而家有高分嘅咁，再俾人睇到，喂唔係喎，你冇計嗰條數嘅話，咁你先至會落得琴日同今日一個咁，即係如阿陳燕明所講啦，呢啲琴日答案同今日又有啲唔同。我感覺上是今日你的回應，老實而言亦都沒有釋除公眾對你的質疑，不過大家都明白了，如果你是有即、就是有一個的計算上大家你的觀點和我的觀點不同的話，請你講清講楚以後怎樣計，那大家就有個支持了。 邝俊仁，我都想问翻咧，如果我睇翻佢嗰份嘅文件啦，即系撇除咗七二一呢个事件嚟计啦，咁佢因为回应港岛同九龙区嘅紧急求助电话咧，佢就要喺九分钟之内嘅。2018年咧，佢嗰个达标比率咧就系96.7%，2019年咧就系95%，即系有微跌啦。咁而新界区咧嘅紧急求助电话咧，佢系要喺15分钟之内咧回应嘅。2018年咧系98.7%，2019年咧就系97.9%，都是有一个的微跌的。我想问你们昨天在会议上面有没有就着这个变化都有一些跟进？ 很抱歉，因为昨天那个的情况就未必能够就着数字进入那个的追问，但接下来预算案就有特别财委会，到其实真的差不多每个数字我们都会问到笃的了。而这个呢，其实我是想强调大家不是想去刻意去挑起个问题，但如果好简单啫嘛，如果条数个算式系有问题，那个嘅回应最初个社会嗰个嘅答案都有问题，咁警方咪认咗佢啦，你唔可以永远都冇警察错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呢、这个其实听落去咧，就我相信咧喺稍后嗰个嘅预算案嘅特别财委阶段咧，大家都会去了解啊，点解你嘅数字系即点解微跌啊，甚至乎你1997.9会唔会修正佢啊？会唔会更新翻佢？咁呢啲都系议员同事都会追问嘅问题嚟。 明白，好，唔该晒你，邝俊宇，暂时倾到呢度啊吓。邝俊宇咧系立法会议员嘅，啊，补充一下啦，其实寻日咧嗰个财务委员会咧就系审议基本工程储备基金嘅，咁当中咧就系即系警方嘅代表就出席啦，咁佢系要解说咧基本工程储备基金入边嘅一啲嘅拨款嘅项目嘅，咁而其实即系头先邝俊宇都话啦，其实迟少少咧四月嘅时候啦。立法会咧，亦都会有财务委员会嘅特别会议，到时咧，议员就会就住即系唔同嘅部门递上去嘅一啲嘅开支嘅细项啊等等啦，提出佢哋嘅书面问题啊，又或者系即系要求相关嘅官员咧出席立法会会议回应噶啦。咁或者都可能要留意一下，睇下到时咧，议员会唔会就住头先所提到嘅7月21日嗰个嘅求助电话嗰个嘅达标比率嘅计算嘅方法咧，系即系再进一步嘅解释啦。不过咧，我哋都休息一阵啦，先听一节咧7点嘅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如果有啲咩意见睇法，可以打嚟18723倾下噶。 屋企隔离14日，包括共和党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在内的5名议员，上个月底在马里兰州一场保守派政治论坛上，同一名患者握手并交谈。报道说，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都在同一场合。白宫发表声明，表示特朗普并没有和患者有密切接触，目前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的症状，亦都未有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明日渐转吹东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天尾道，西行就好多车了，塞到去铜锣湾嘉宁街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咁另外想早少少提下大家咧，红磡海底隧道凌晨时分咧都会有工程嘅，咁啊寻晚有工程啦，今日嘅凌晨时分都有工程，喺凌晨嘅1点去到清晨嘅5点，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会临时封闭。咁啊，封管期间咧，即系港岛去九龙啦，九龙去港岛嘅管道咧就会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大家留意一下。红磡海底隧道凌晨时分会有啲工程进行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龙尾太古城。而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收费广场一带而家都多车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虎山道，大老山隧道 九龙去沙田咧，龙尾到观塘绕道都过晒丽晶花园噶啦。将军澳隧道而家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交汇处就多车啦，龙尾排到旧机场油站附近。窝打老道去沙田，九龙塘段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蝴蝶谷道近住长沙环道而家都好多车噶，咁啊龙尾排到去呈祥道，呈祥道荃湾龙尾去到明爱医院附近。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呢个沙田乡事会路都多车嘅，龙尾就去到美林村附近。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交汇处一段多车，咁另外丁九桥去屯门公路咧就桥面一带而家都系交通繁忙。元朗平汇街因为路陷嘅关系。平汇街建介乎呢个孖环路至到元朗安宁路一段咧，继续系有封路措施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伍婉婷。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7231啦。伍婉婷啊，不如我哋听听听众之后咧，先继续倾啊，好嘛吓？有听众黎先生喺度啊，黎生你好， 系你好啊， 系你好，有咩睇法啊？ 大家好， 系 我想讲一讲刚才提到即系话721当晚嗰个报警嗰个情况噶。 嗯， 咁咧就我自己我系有亲身打电话嘅，咁但系咧其实我就。唔知道之前即係話喺嗰個社交媒體上邊有人呼籲呢啲，我係啱啱琴日聽警方講我先知嘅啫。咁、我係嗰晚咧，我係透過社交媒體，我係睇到個情況，咁一路都見唔到有警察，所以咧我就盡一個市民嘅責任咧，就先打999。咁打999咧係一路都 cut 線嘅，就即係冇人接聽啦。咁我就15分鐘之後咧，我就發覺唔對路。我就用另一個電話，同一時間一個電話打999，另一個電話就打去元朗警署，睇下有冇人聽。咁咧，我係兩個電話同時響咗半個鐘，即係話其實我頭尾係45分鐘噶啦。終於係999最後接咗我的電話嘅。咁但係到中間係有成45分鐘咧，係完全冇人接聽，元朗警署係冇人接聽電話嘅，完全係。咁我諗頭先阿邝议员讲得好啱，就係话如果有人接听嘅话呢，冇人会再打电话。我喺45分鐘之后呢，999接听咗，佢话已经有人报咗案啦，我已经係停咗冇再打啦。即係我想讲返个实况係咁样。咁而家警方呢，佢喺计算佢嗰个 percentage 嗰度呢，唔放呢一个数落去呢，其实好奇怪嘅，我会觉得係。 因为佢话係用即係以每一宗嘅个案嚟到去计算㗎嘛。就唔係淨係 咁，但 係 其實有少少，即係我會覺得就係、是、有少少誤導視聽嘅。其實你話你90%係當晚點計咧？又或者你會唔會解釋清楚？好似頭先邝议员所講，你可唔可以解釋清楚？其實你當中嗰個計算係點樣？即係以除大家嗰個疑慮啊！即係你98%，但你又話俾大家聽，你唔計當晚，咁其實個意思係點樣咧？ 明白，好多谢晒你黎先生嘅睇法。嗱，补充一下啦，寻晚咧，警方喺佢嘅Facebook 啊，即系脸书嗰上面咧，去回应啦，佢就话警队计算服务承诺达标率嘅方法咧，就系用事件为单位，唔会重复计算咧就同一事件而作出嘅求助来电嘅。咁佢哋都话啦，警方系冇备存到咧7月21号晚上1100个被接听嘅来电之中咧。有几多个咧系同元朗西铁站事件有关吓？咁不过佢亦都重申啦，就好似头先我讲啦，即使系1100个求助来电当中咧，部分系同元朗西铁站事件有关啦。咁警队咧计算服务承诺嘅达标率嘅方法咧，都系以事件为单位，而唔系咧唔会去重复计算咧就同一事件而作出嘅求助来电嘅。而今朝早咧，阿郭家全嘅补充嘅答法咧，就系话喺7月1日当晚有30多宗警方已接听的求助来电是涉及元朗分区，并且是纳入求救电话的达标率计算，而那30多宗电话就不是全部跟元朗的即西铁站袭击事件有关，有些可能是涉及到违泊啊、其他啊等等咁样吓。吴婉婷， 我想很清晰噶啦，就第一咧就系、是、警方在嗰个处理嗰个整体数字里边咧，将呢、這个24000个电话系剔除在外咧，就并不理想啦。咁以一个作一个个别日子非恒常机制处理呢个说法咧，我觉得比较难接受嘅。但系当然，如果你话系喺纳入咗喺个整体嘅数字里边，你作一个特别嘅注释，系讲啲有里边当中有24000个电话系嚟自同一个个案嘅，咁嗰个反而可以容易地理解。但系另一个主要嘅咧就系我哋都要关注嘅就系嗰个接听率啦。其实唔系净系讲721呢一晚个接听率系低，而实际上我刚才都有分享我自己过去好多嘅报案嘅经验。是我真的可以一晚是打个几钟头电话都打不到有人听的。咁或者是我都收到是有些居民他们自己打电话打不到，就是报不到案跟住先来找我的。咁同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在区议会层面呢都有反映过好多次的。咁所以其实在处理那个接听个报案那个情况里面呢，其实警方都有需要去做一个检讨。我想问题并不在于是不是追求到更高那个回应率是可以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反而就是如果能够去很清晰地俾我哋睇到，哦，似乎依家都有啲地方是完全未能够去回应到社会上面嘅需要嘅，你要增加撥款增聘人手，完全都是有个理由可以去提出嘅。咁但係呢家咁唔透明嘅数字呢，我哋根本完全掌握唔到警队喺回应个报案诉求里面呢到底仲有几多少不足，或者係佢哋面对緊困局喺边度囉。 好，咁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埋呢立法会议员谢伟俊一齐嚟倾嘅。谢伟俊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谢伟俊，首先我想问呢，其实你哋之前即係知唔知道警队去计算服务承诺嘅达标率嘅方法呢係用事件为单位，如果係同一个事件打嚟嘅求助来电呢，佢哋就唔会去重复计算，你知唔知㗎呢、這个咁样嘅标准？ 我諗呢个计算方法呢，当然係有多当中一啲细节嘅技术性呢，咁睇表面嘅数字未必马上可以掌握到嘅。咁第二都多謝即係傳媒朋友呢，就或者將件事或者發放出嚟等我哋多啲研究啦。我諗適當時候呢一定會喺財委會審議嘅階段呢，我相信好多朋友，包括剛才我若咧聽到鄺俊宇議員呢，咁佢應該都會係去跟進嘅，咁我大家同時都到時再詳細了解多啲啦。 即係我意思係話，即係其實頭先你咁講呢，係咪你哋都唔係太知道原來警方係用一個事件為單位，而唔係以每一個嘅求助來電為單位去計算佢嘅達標率㗎？ 我個人嚟講就冇呢個印象嘅，咁但係正如好多政府官方或者其他部門嘅數字，好多時佢往往嘅計算方式呢都係要去細緻，所謂魔鬼在細節中咧，先能夠了解到嘅。咁所以你簡單答你個問題就係我自己之前係冇知識到呢個問題。 明白。咁你點樣去理解尋日咧？李雅麗佢喺立法會上面嘅説法，同埋後尾警方嘅補充嘅資料啊，即係你覺得當中有冇即係矛盾之處咧？ 我諗現階段當然仲有當中有啲空間係需要再填補啦，特別即係兩個講法好似表面上啲矛盾啦。不過我可以理解嘅，因為有時統計學上我唔係專家，但係佢哋都好興用個所謂縮減式平均值啦，所謂 trim mean 啦，即係將好似舉個例子，我哋睇啲花式溜冰又好跳水好啦，將啲最高同最低嘅 就剔除咗，以免咗咧係將嗰個平均個值咧係或者唔公道嘅地方咧係可能係減省咗佢。咁當然唔係一個直接最好嘅例子，但係呢個可能嘅諗法喺統計學上有時係要一啲特別性。大家都知道七二一係非常之特別嘅一個日子，當中亦都牽涉到特別嘅事件啦。咁如果用呢個作一個準則，或者將佢擺落去個準則度咧，會唔會令到成件事嗰、那個感覺或者嗰件正式個俾人覺得嘅客觀效果係唔同咗咧？咁當然咧 ，having said that 咧，即係講咗之後咧，我認為咧，如果可能正式嘅做法咧，更加穩當嘅做法咧，正如我哋好多時係做審計處嘅審計報告嘅時候咧，都係將一啲嘅特別嘅數值咧，係一個注釋，咁可能解釋下點解佢會抽出嚟唔理，咁大家可以即係更加透明度，知道究竟佢哋點計出嚟咧，咁呢個大家都會安心啲，而可能唔需要喺事後俾人發覺到之後咧，先再拎出嚟講，甚至咧講嘅方式佢有矛盾咧，導致大家不必要嘅誤解咧，咁呢個即係少少遺憾啦。 嗯，即系其实你都系觉得佢系喺个解说上面咧，应该解说得仔细啲啦。又或者当初一早话埋俾大家听，原来嗰个七二一嗰二万四千个系真系抽咗出嚟嘅，咁就会好啲啦，系咪吓？ 系啊，我记得最早我第一届做议员嘅时候咧，曾经同当时嘅李家超，即系而家局长咧，去代表警方上去立法会解释啲罪案数字。咁我都同佢第一次交手咧，都我记得嗰阵时仲系就有关罪案嘅定义啊数字咧，都咬大轮交嘅，因为佢事实上佢哋嘅统计咧，原来嗰啲我喺法律上认为系刑事嘅，例如话啲话交通违例啊，或者公司唔交年报嗰啲违例啊，都系属于刑事上一种。但系警方数字里边咧，系完全将啲所谓部门嘅全票房式告嘅案件咧，系完全唔当刑事案件嘅，所以佢哋嘅数字系完全即系低估咗好多嘢。咁呢个佢拗咗答，即系呢个只系一个例子，凸显咗咧，有时我哋定义上啊，或者系将个方式上。如果唔解釋清楚，互相去大家互相去質詢嘅咧，有時可能得唔到應有嘅結果同埋有一個客觀嘅理解。 嗯，係。謝偉俊，我想再問埋，如果我睇翻咧，即係財政預算案嗰個嘅文件咧，其實無論係港島九龍嘅緊急召喚啦，佢有九分鐘之內回應啊嘛，又或者係新界區要喺15分鐘之內回應緊急召喚咧，嗰個嘅達標比率咧，似乎如果我用純數字睇啊嚇，由2016年咧。到2019年都有一啲輕微嘅一啲嘅變動嘅。譬如如果以港島嚟講啊，港島同九龍嚟講啊，咁佢2016年嘅達標率咧99%，2017年咧就係98.5%，2018年係96.7%，咁2019年咧就係95%。而新界區15分鐘之內要回應到緊急召喚嘅達標比率咧，就係2016年係99.7%，2017年都係，2018年就係98.7%。2019年咧就系97.9，你点睇呢啲嘅数字变化？ 一系列嘅数字咧，一下子我都吸收唔到，不过听落去咧，冚唪都相对高嘅，97%啊、98%呢啲，其实我觉得全世界嚟讲咧，呢个应该相当之合理嘅一个数字嚟。我当然冇一个准则，而家暂时我冇机会比较其他国家，但系听落去咧90%啦，你仲想点咧？咁当然咧，我哋要精益求精啦，最好100%添。咁问题就系当然实际事上冇可能嘅，咁只要我哋尽量向嗰个理想迈进咯。咁呢一方面，如果警方系觉得仲可以有改善空间，又或者喺呢方面咧系需要更加多资源先可以达标嘅话咧，我哋尽量去考量下系咪应该帮佢哋咯。 嗯，明白。好，唔该晒你啊，谢伟俊，倾到呢度，麻烦晒。谢伟俊系立法会议员，跟住我哋有听众霍女士喺度，霍女士你好。 你好，你好， 系你好，有咩睇法啊？系， 其实咧，我有个情况，你当我愚昧啦，因为咧，我就想问啦，因为其实你主要都系讲紧七二一呢件事件啦，咁但系咧，我有个实际嘅真实事件就系、是，譬如我个女，佢系喺旧年十一月嘅时候咧，11月11日，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系嗰阵时讲紧一个即系呼吁紧话全港大罢工，咁嗰个情况系几混乱嘅，咁。比較唔好彩就係我個女仔嗰日咧就發生咗一個叫工業意外，咁佢就喺觀塘碼頭嘅船上面就即係喺一層樓高咁上下嘅情況跌咗落嚟，咁佢啲同事不斷咁打999，但係打唔通，唔係打唔通，佢淨係冇人聽啊，咁佢試咗好多次咧都係冇咧，咁最後咧好好彩就係佢可以揾到朋友即係。急忙咁送佢入去聯合醫院，咁譬如好似呢啲咁嘅 case 咁，我打電話去，但係係冇人接聽嘅，咁佢警方方面係點樣 count 呢啲咁樣唔接電話呢啲咁嘅 case 咧？咁即係。 你話譬如佢話佢知道有咁多人打佢，但係係咪佢有一個機制係知道有幾多人打佢，佢接唔到呢個電話，係咪有一啲咁嘅數據可以記錄得到嘅咧？因為我聽咗即係呢幾日聽咗咁多呢啲咁嘅消息同埋啲數字咧，我有一個感覺就覺得好似而家警方咧俾呢啲數據出嚟咧，係好似即係國內一啲即係慣性嘅企業，佢哋係為咗一個數字而做一啲數字出嚟啊，咁變咗咧令到各界聽落去嗰個可信性咧係真係好低咯，咁所以我就想知道佢個數字其實係點樣刊出嚟發嘅咧？ 嗯，明白啊，多谢晒啊霍女士嘅电话啦。咁霍女士就即系关注到底系点样计算嘅。咁啊，再即系重复一次啦。其实佢头先咧所讲嗰个数字咧，就系话系喺即系如果啲市民啊打电话去999嘅时候咧，根据警方嘅服务承诺咧，警方系力求喺九秒钟之内咧接听每个999来电，并且咧系喺既定嘅时限之内咧回应所有真正嘅緊急求助電話嘅，咁所以其中咧，港島同埋九龍區嘅平均回應時間咧就係九分鐘，新界區咧就係15分鐘。而嗰個回應時間點樣計算呢？就係由999控制台咧接報起計，直到警方嘅人員到場為止。少少資料，我唔知可唔可以答到啊方女士嘅關注啦。不過咧，我哋楊婉婷都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同大家講一講另外一個議題啊，就係智慧燈柱啦。 1918年。一场流感大爆发横扫全球，一艘美国军舰更成为重灾区，疫潮防不胜防，医护束手无策。这场大流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病毒源头是不是来自西班牙呢？今日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型病毒，这段历史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流感夺命5000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咧推动智慧灯柱计划啦，咁就个试验咧就系安装预计系即系400支，咁啊会3年之内咧分阶段安装咧，总共系400支，咁个做耗费嘅资源咧就大概系2亿多嘅。咁不过咧喺旧年啦，由于智慧灯柱安装咗之后咧，就惹嚟一啲嘅私隐关注啦，亦都有一啲嘅事件发生啦，有一啲嘅智慧灯柱咧就被破坏咗嘅。咁后屘政府方面咧亦都再成立咗一个嘅小组啊，叫做多功能智慧灯柱技术咨询专责委员会啦，就研究翻智慧灯柱嘅一啲嘅即系相关究竟应该要有啲咩功能啊，以平衡到咧公众嘅关注。咁佢哋咧就已经提交咗一份嘅报告噶啦。咁到底咧个详情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政府资讯科技总监，亦都系咧呢个委员会嘅负责人啦，阿林伟桥嘅。林伟桥你好。 你好啊，陈怡平。 你好，仲婉婷喺电话度，系啦吓。可唔可以简单讲讲？公众就好关注私隐嘅问题。你哋今次呢个报告出咗嚟之后咧，有啲乜嘢嘅新建议系同以前唔同噶 ？OK， 嗱，其实咧就个委员会咧亦都一致同意咗啦，就系智慧灯柱咧就系推动香港智慧城市发展一个好重要嘅基础设施。咁同埋亦都係咧，可以促進呢個 5G 嘅網絡嘅發展咁樣嘅。咁所以佢哋咧都提議咧，政府咧應該咧係繼續呢個推行呢個智慧燈柱呢個計劃。咁但係因為大家都關注到咧，即係市民對私隱係非常之關注嘅。咁所以雖然佢哋知道咧，政府其實都好嚴格咁樣進行咧個人私隱條例嘅規定嘅。但是因為我們以往來說呢，啲燈柱啦，有啲嘅攝錄機啦，亦都有啲藍牙嘅探測器喺度嘅。咁呢啲咁嘅攝錄機或者藍牙探測器呢，其實係可以有機會呢收集到一啲個人嘅數據嘅。咁雖然我哋係已經遵照規定啦，我哋做咗啲私隱評估都好呢，咁專家都認為呢如果要繼續推行呢個智慧燈柱計劃嘅話呢，可能嗰啲嘅裝置呢係唔會再喺個智慧燈柱度即係裝喺上面㗎啦。咁取而代之呢，就係一啲呢係同私隱可以保障多啲嘅一啲嘅技術啦。咁例如有啲係光學雷達啦，即係我哋叫 LiDAR 啦，或者一啲熱能探測器咁樣。咁佢哋呢都可以做到某個程度上呢頭先講嘅一啲嘅譬如嗰啲嘅攝錄機啊，或者呢、這個嗰、那個嘅藍牙探測器嘅功能㗎。咁但係亦當然亦都有啲限制喺度嘅。 咁我哋咧就都會應該都會採納呢啲咁嘅意見咧，係令到我哋嘅智慧燈柱計劃咧可以繼續推展嘅。 係吳婉婷。 喂，刘伟桥啊，嗱，其实咧由我哋开始讲智慧灯柱，乃至到我哋讲话，即系纯粹系影住边度有违法嘅倾倒垃圾嘅嗰啲天眼咧，其实都系有呢个讨论喺度嘅。 系啊， 咁过去我哋比较关注嘅咧，就系其实呢个系喺我哋创科界一个好大嘅发展，同埋系我哋主要系做一个城市数据嘅收集。一路都讲紧，只要我哋合法合理咁样应用，有既定嘅程序，社会有共识，并且我哋严谨咧，就能够去解决到大家的关注的问题。依家会不会话系即系为咗担忧公众嗰个疑虑咧？我哋又冇做到呢一步去解释，而系纯粹就系回应咗大家嘅担忧。哦，咁我决定就取消咗部分嘅功能啦。咁 嗱，其实咧，我哋做智慧灯柱嘅计划咧，最重要一点咧，个目的咧都系用科技咧，使市民嘅生活咧更加舒适、更加方便、出行更加容易嘅。咁其實智慧燈柱咧，當然頭先有講到你話傾到垃圾呢啲咁嘅即係功能啦，但係其實佢有好多其他功能嘅、哦，例如喺個地區上邊咧，亦都可以睇睇個温度啦、個雨量啦，或者空氣污染啦，或者車嘅流量啦、交通嘅情況啦。咁甚至咧就係話第日可以有5G 嘅時候咧，可以裝一啲5G 嘅基站啊，或者就算未有5G 咧，都可以做呢個 WiFi 嘅基站嘅。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便民嘅措施嚟嘅。咁呢啲便民措施如果有智慧燈柱嘅話咧，係可以做到嘅。咁但係當然，因為咧而家我冇咗一個嘅攝錄機啦，咁所以咧有啲嘅本來佢可以做到嘅功能咧就做唔到啦。咁但係唔代表咧我哋智慧城市咧就發展咧真係會滯後咗嘅喎。因為第一，我仍然都有智慧燈柱呢個計劃咧可以推廣到，亦都可以咧係好多唔同嘅功能都可以做得到。第二呢，其實如果真係需要做其他嘅功能嘅話，譬如用攝錄機嚟睇睇啊有冇車速超速啦，而家都做緊嘅。其實而家我哋都有一啲嘅攝錄機，唔係喺個燈柱上面裝嘅，喺另一啲地方裝緊嘅，都可以睇到呢個車速係咪超速。如果真係超速嘅話呢，都可能要發個告票呢俾嗰個司機㗎喎。另一方面，就算是傾到垃圾呢，其實都可以用第二啲嘅裝置，或者用第二啲嘅科技呢嚟代替，而家用智慧燈柱嚟裝嗰個裝置呢，去睇睇呢有冇傾到垃圾呢個情況嘅。 但系林伟杰亦都有人话咧，而家个智慧灯柱咧系蠢咗好多啊！即系佢哋就话嗱，首先就系摄录机咧系有助制止罪行噶啦。咁佢搜集到嘅数据咧，本来就可以用嚟咧分析附近经过人流啊、交通配套啊等等啊嘛。咁冇咗呢个功能，就影响好大嘅，蠢晒噶咯，唔智慧噶咯。你点睇咧？ 嗱，其實我頭先都講咗啦，智慧灯柱咧其實有好多功能，其中一个咧就系5G啊。5G 呢個咁嘅即係可以裝一啲 5G 嘅基站，呢、這個咧係非常重要嘅一個功能嚟嘅。5G 基站咧係需要好密集咁樣裝法嘅，唔同而家我哋四G 咧係可以距離遠啲咧都得嘅。但係如果用 5G 嘅話咧，燈柱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基礎建設咧，係裝啲 5G 嘅基站嘅。但係另一方面咧，頭先講到啊，如果你話傾到垃圾咧，其實唔需要一定用到燈柱嘅，因為 依家其實都已經有嗰個天眼嘅。 係啦，有第二啲嘅地方咧，可以裝到嗰啲嘅傾到垃圾嗰啲，譬如嗰啲嘅唔好話天眼啦，即係有啲攝錄機咧，可以睇到有冇人喺嗰啲地方傾到垃圾，係有啲黑點喺度嘅。咁啲黑點，如果有個黑點，譬如香港有幾百個黑點，就喺個幾百個黑點度裝一啲嘅攝錄機咧，已經做咗同一個嘅功能㗎啦。燈柱每香港有十幾萬支燈柱咧，係根本冇需要咧，係用個燈柱咧，係做一定要用燈柱咧做呢個傾倒垃圾。 林偉橋啊，仲有少少問題想問，7:30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 嗎？好啊，好啊， 轉頭再揾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兰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增至118宗。新增的其中两名患者与印度团群组有关，分别是早前在温哥华确诊的印度团友的52岁女儿，和个女的48岁外佣。 另一名涉及在大埔街市工作的食环署人员，他曾经到埃及旅游，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他在埃及染病的机会大。另外一名在日本钻石公主号确诊的港人，经治疗出院后返港后再检测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有关个案是免疫力低的长期病患，相信其他健康的患者他带菌的时间会较长，相信是特别个案。意大利驻港总领事馆说，接获香港政府通知，由星期五凌晨起，所有抵港前14日到过意大利的人士都要到检疫中心强制接受强制隔离14日，无论是否香港居民都适用，旅客不能在家中或者在酒店隔离。另外，路透社报道，法国驻港总领事馆接到香港政府通知，星期五凌晨起会对14日内到过法国两个地区、德国一个地区以及日本北海道旅客采取同样措施。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新型肺炎应对措施，有议员关注医护口罩和学校采购给学童的口罩是否充足，亦有议员批评政府未有全面封关，令香港变成冒染鸡笼。教育局表示会留意学校口罩存量分阶段复课。医管局说，现时 N95 口罩存量最短缺，向海外采购时有困难，对未能提供给所有医护使用感到不好意思。以色列宣布，为免新型肺炎疫情扩散，所有从外地返国的以色列公民必须隔离14日，措施即时生效，并在星期四起将检疫范围扩大到所有国外入境旅客。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网站上载影片，宣布有关措施有效期为期两星期。他形容是艰难决定，但公共卫生较所有事情都重要。以色列过去一日再有3人确诊，病例增至42宗。较早前以色列航空已经宣布，为免疫情蔓延，取消所有国际航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到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明日渐转吹东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艺术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后些少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那段稍微多车一点。东隧的港岛入口现在仍然是很多车，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就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稍微多车的龙尾去到春园街。最后请大家留意，就是元朗平汇路，因为路面下陷，是元朗平汇街，因为路面下陷，介乎妈横路和元朗安宁路之间是全线封闭的，这些巴士路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的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讲抗疫， 点样可以喺逆境保持乐观？ 我觉得有翻个节奏俾翻自己咧，系都重要嘅。 乱中有序。 第二样咧，我系觉得匿埋晒唔见人咧，而系忽略咗同人嘅相处、倾偈同埋运动。其实咧，呢个唔系好能够抗到疫嘅。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马鼎盛、马恩赐、岑日飞、林佩里、邓达之、梁经国轮流广东广西。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 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伍婉婷。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1㗎。除咗伍婉婷之外咧，電話旁邊咧繼續請翻咧就係多功能智慧燈柱技術諮詢專責委員會嘅召集人，亦都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橋出嚟嘅嚇。林偉橋你好，係林偉橋。 系，陈燕平你好，陈燕平你好， 系啦，嗱，咁喺7:30之前啦，7:30之前，头先我哋就喺度倾紧咧，即系有啲人就话，智慧灯柱冇咗啲摄影功能咧，就会唔会系变蠢咗啊嘛？咁你就话，即系其实有好多嘢都有啲其他嘅措施替代嘅啫。咁但系，伍婉婷系咪完全可以替代到咧？你觉得？ 当然你未有智慧灯柱之前，其实已经实施紧嘅就系我刚才讲嘅网络摄录机啦，所谓嘅天眼啦。咁但系咧，我哋一路都期待咧，如果你有个智慧灯柱咧，其实可以系即系将啲功能集中咧，并且我哋玩翻一个美化街道嘅。咁如果刚才阿林伟桥咁样讲，咁我哋一街都系一阵间有个智慧灯柱，隔篱又有个网络摄录机，跟住然后又唔知边度又有一个电信用嘅柱。咁其实咧就喺嗰、那个我哋讲紧个街道管理嘅角度咧，这个完全。可取的做法嚟嘅，咁一路我哋都讲紧能够可以即系优化街道系一个其中一个功能啦。第二就系如果样样都话可以有其他嘅功能可以取代嘅话，咁我哋仲有咩需要一个智慧灯柱咧？其实， 林伟桥。 其实呢我们都会尽量利用智慧灯柱来做最多的功能的。例如那个的交通管理呢，其实我们就是用了这个想着用光学雷达已经可以代替了那些摄录机是做就是看看个交通的流量啊交通的情况这样。同样异能探测器呢也都可以代替了那个的摄录机的功能的。那这些呢就是做得到的。咁但係當然有一啲咧，可能做得冇咁理想，即係頭先講個傾到垃圾嗰啲，但係未必一定做唔到嘅。例如而家我哋用光學雷達咧，其實我哋都會試驗一下嘅。光學雷達咧，其實亦都某程度上咧可以認到一啲嘢嘅。咁如果認到嗰啲嘢嗰啲嘅動作咧，可能係傾到垃圾嘅動作嘅。而傾到垃圾呢個動作咧，係光學雷達認到嘅話咧，亦都可以咧叫食環署咧去跟進。跟住咧就係作出檢控嘅。 咁但係光學雷達只可以監察到佢個物件嘅外形嘅啫。咁其實即係傾到垃圾嘅，無論係車斗或者係我哋講緊無論其他嘅罪行都好咧，其實都冇咁容易可以係透過嘅呢個物件外形咁樣可以做到一個記錄嘅。 咁事實嚟講咧，就係做唔曬所有功能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睇到咧，即係嗰個市民嘅接受程度啊。如果市民係接受唔到，係喺個智慧燈柱咁多支嘅，有全港咧十幾萬支嘅智慧燈柱都做一啲咁嘅，有機會做到咁嘅功能，而令到我哋呢個計劃咧冇辦法推展嘅話咧，咁更加咧令到嗰個智慧城市發展咧係窒礙咗。 呢個我知道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林偉橋。咁但係由我哋初期去討論智慧燈柱到今天咧，其實都經歷過幾個階段啦。咁其實就亦都唔係話市民一開始就係有個咁嘅咁大嘅反感嘅。對於嗰個係如何去讓市民去清晰地理解到你哋如何去合理合法地應用，透過一啲咩程序去讓市民即係去知道你透過啲咩程序去應用啲數據咧，其實呢個又似乎係更加重要，我會覺得。 是啊，其实呢所以那个报告亦都有讲到呢，就是一定要呢是我哋需要委托呢啲独立第三方嘅专家啦，用返一啲国际标准呢去检视返我哋所用嘅设施啦，例如头先讲光学雷达啦或者其他嘅设施呢，系咪真系符合到呢、这个保障私人嘅呢个目的㗎。 如果能夠保障，我哋可以用咗呢啲第三方去檢測咗我哋嗰啲嘅設施係可能保障，可以保障私隱嘅話咧，我諗我哋推行呢個智慧燈柱嘅計劃咧，更加會順暢。 但係林偉陽，我都想問，如果第時要加翻另外一啲嘅功能嘅，譬如舉個例，即係攝錄功能嘅時候，咁其實你哋嗰、那個機制會係點樣嘅咧？就係、是、聽翻專家嘅意見啦，定係都會再徵詢一下咧市民大眾嘅一啲嘅睇法，然之後先至再決定加邊啲功能落去，定係點樣？ 嗱，我哋其實個報告都有講到嘅，我哋係如果我哋真係需要去加啲功能嘅話，第一就我哋都要第三方嘅專家啦去睇睇啦，呢個係咪符合國際標準啦。另一方面咧，我哋係需要咧徵詢翻咧當區嘅區議會嘅。咁啊，當區區議會其實我哋一月嘅時候咧，我哋都曾經咧係派人去觀塘區議會咧解釋我哋一啲嘅新嘅方案嘅。咁議員當時嚟講咧就係、是。即係都睇到咧，係如果我哋能夠移除啲鏡頭啊、攝錄機嘅話咧，或者仲有一個咧，有一個獨立嘅監察機制，同埋可以定期咁樣交代翻咧所攜集嘅資料嘅話咧，佢哋都認為咧呢、這個咧係可以接納嘅。咁我哋其實喺呢度咧係好有誠意咧，係去作出一啲改善啦。咁佢哋亦都初步嚟講咧，都睇到個方案咧，都應該可以去收貨嘅。咁我哋亦都下星期咧，亦都會再跟進嘅，再去多一次區議會咧，係解釋翻我哋而家呢個報告嘅內容啦。咁等議員同埋市民咧都可以接受咧我哋呢個咁嘅方案。咁同埋仲有一樣好重要咧，就係、是、我哋喺安裝任何新嘅智慧嘅燈柱嘅應用或者嘅設施嘅時候咧，我哋都一定會進行呢個獨立嘅檢視同埋一個審批嘅程序嘅。 即係變咗第二時就係區議會咧係一個主要反映翻市民對於智慧燈柱意見嘅睇法。即係如果區議會佢真係反對你哋加入某項功能咧，就算你哋啲專家覺得冇問題咧，你哋都唔會加係咪啊？ 係啦，因為我哋其實咧，我哋所有嘅嘢嗰啲做嘅智慧燈柱咧，個目的一個嘅啫嘛，頭先講到，讓科技嚟使市民嘅生活更加舒暢、更加出行、更加方便啊嘛。如果我哋唔能夠將呢樣嘢係開誠布公喺個區議會度解釋，唔能夠係得到市民嘅支持，唔能夠得到區議會支持咧，我哋推行嘅時候咧，會出現好多嘅障礙嘅。 是好，唔该晒你，林伟桥，同你倾到呢度啊，麻烦晒吓。林伟桥咧系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嘅，咁头先啊，吴婉婷佢都讲得好清楚啦。其实区议会第时担当一个相当重要嘅角色噶咯。 其实过去呢，无论是任何政府部门到区议会做啲咨询呢，我都会提一句嘅，咁就唔好将所有嗰个责任呢摆晒区议会，依赖晒区议会。其实当佢哋要进行个公众咨询，佢哋必须面向公众啦，包括系向不同嘅持份者，包括区议会，咁以及呢社区亦都有好多即系民间组织乃至到系个别嘅公众人士呢，其实佢哋要主动出击嘅，唔能够每一次有啲咩问题呢都话哎我哋交到俾区议会去倾啦，区议会嘅意见就系咁。咁最后呢其实可能未必是可能够照顾到所有居民嗰个睇法，市民嗰个睇法噶。 好，跟住电话旁边请嚟观塘区议会主席蔡泽雄啊，蔡泽雄你好。 系你好， 你好，蔡主席。 系头先咧，听阿林伟桥讲咧，似乎你哋对于更改修改咗之后嗰个智慧灯柱嘅功能咧，你哋都系觉得可接受嘅，即系冇乜问题嘅，系咪啊？ 我谂跟住讲嘅系我个人意见啦。 系。 咁我個人意見咧，我覺得即係如果係佢琴日講關於即係智慧燈柱修改咗之後嘅功能，同埋咧佢會承諾我哋之前一月份咧同佢哋開會嘅時候咧係有啲嘅要求咧，咁我個人嚟講咧，我係會即刻接受嘅嚇。 點解你會似乎好保險咁樣係講個人咧？其實你區議會其他同僚嗰啲意見係點樣啊？ 因為我哋仲未開會嘛，我哋下個禮拜二。佢哋都會上嚟區議會交代嘅，咁我禮拜二我哋就會即係再同佢詳細傾，因為我哋上一次一月份嘅時候咧，佢哋嚟到區議會同我哋即係開一個我哋叫 P 會啦，咁就介紹翻最新智慧燈柱嗰個嘅發展。咁當時提咗三樣嘢，第一樣就我哋要求就係即係佢拆除鏡頭同埋一啲即係可以追蹤到嘅裝置啊。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要求佢咧要有一個有民選議員參與嘅即係嘅委員會之類嘅嘢咧，就即係可以監督件事啦。咁第三樣嘢就要求佢哋係會做翻一啲即係類似 roadshow 嗰啲咁嘅嘢嚇，喺個區裏邊去諮詢翻啲居民。咁初步我自己同 即係聽到民政處嘅回覆咧，就呢啲嘢佢哋都會做嘅。咁但係詳細都要等佢哋下個禮拜嘅會議上面交代，咁我哋先可以落實去，即係究竟係咪支持咯？ 係嚇，吳婉婷。 嗱，蔡同，我想知道咧，喺對上一次你哋喺議會上面嗰個討論咧，其實普遍同事嗰個睇法係點啊？即係有冇一啲同事就住嗰個係智慧城市嘅發展度都提出過一啲意見啊？ 我如果即係籠統啲講，就大家都嗰日嗰個會議，我哋係聚焦，因為今年應該全部新同事嚟嘅， 係 啊，咁佢哋過去其實佢哋都冇跟到，即係佢哋都未必會跟到智慧燈柱嗰個件事嘅發展啦。咁所以嗰日我哋嘅聚焦都係傾翻智慧燈柱嗰啲問題，咁亦都傾翻咧係啲市民關心嘅問題，咁最主要都係私隱嘅嘢咯。 你頭先都話啦，即係會要求佢哋做一啲嘅路演咧，去同市民解説翻嗰個智慧燈柱嘅即係一啲新嘅而家嗰個功能啊等等咁樣。我想問咧，其實你覺得佢哋過往喺解説嘅時候咧，嗰、那個解説方法其實作為一個普通嘅市民大眾，係咪真係咁能夠容易明白個智慧燈柱係做啲乜？係咪真係冇侵犯到私隱啊等等咧？你覺得喺解説上面個淺白度？是不是真的老如能解呢？ 嗱，好老实讲，智慧灯柱单嘢咧就讲咗好多年噶啦。 系。 咁去到最近咧，就系上年嘅十月咧，就喺区议会嘅，我冇记错十月啦吓，嗰、那个嘅大会上面咧，佢哋系嚟过，即系部门咧嚟过讲过，即系关于智慧灯柱嘅发展啊呢咁样。咁当时我自己本身咧，我都亲自问咗好多问题，但系佢系冇答到我哋嘅。咁。冇答到我的意思，即係譬如我問到私隱嘅規定啊，你有鏡頭，你點樣去令到大家都即係會安心你唔係一個監控嘅系統啊咁樣。咁但係當時就係模棱兩可嘅答案。 蔡振雄啊，咁可唔可以即係咁樣去理解啊？即係當我哋議員們咧好關心嗰個私隱嘅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就處方係未能夠係提供佢哋如何會合理合法地應用呢啲掌握到嘅影像，咁只係議員有擔心啊，咁依家回應私隱需要，咁我哋就唔裝鏡頭啦。 我自己講話就係當時我會批評當時部門係疏忽嘅，即係佢哋係覺得。我上嚟呢個觀塘區議會，當時嘅觀塘區議會，我夠票係嘛？嘅時候咧，我就唔需要講咁多嘢啦。咁但係到發覺原來呢件事咧係引起社會上面一個好大嘅迴響，而令到佢哋工作咧係有阻礙。咁佢哋又即係佢哋目標未必能夠達到，佢哋目標就其實要推五支啫嘛。咁佢哋目標未必能達到嘅時候咧，佢哋就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就即係。順應民意啦，啊，你哋唔中意鏡頭，我咪唔要咯咁樣。咁我覺得，即係我會咁樣去演繹件事添。如果你問我就，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蔡澤雄傾到呢度啊，麻煩曬。蔡澤雄係觀塘區議會嘅主席啊。吳婉婷啊，其實咧，即係要一個普通嘅市民，我頭先又問啊嘛，可唔可以用一啲簡單嘅語言咧，同市民去解説到？即係你做路演，但係如果你係都係一啲好複雜嘅科技語言咧，其實個路演個意思究竟大唔大咧？譬如係咪可以用到啲顯淺嘅用語去解説俾大家聽？哇，譬如我話我要做5G 嘅機組啊咁樣。咁其實真係點先？即係對我嚟講會有啲乜嘢嘅好處先？咁其實會唔會係反而第時去到再做解説個淺白度都會幾影響，即係市民係咪接受呢個智慧燈柱嘅推行咧？ 呢、這個其實喺過去唔同嘅政策，我都提出同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喺制定政策嘅過程裏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我哋有冇有一個係叫做諮詢預算啊。咁你當你有擺個諮詢預算落去，你要預計你要點樣去向公大眾市民去簡單地解説嗰件事。你請到一個同事係能夠好深入淺出嘅，甚至乎可能係你畫到公仔嘅嚇，即係有啲好有趣嘅動畫，連小朋友都識睇嘅。咁其實嗰個諮詢個部分。一直咧都係政府喺唔同嘅政策裏面都係疏忽咗呢一部分嘅。咁譬如剛才講到咧，就係我自己覺得係好可惜嘅。就算去到灣仔區議會自己安裝，因為係好多年前嘅一個公雜物嘅問題，自己安裝咗一啲喺區裏面幾個位置安裝天眼，其實都做咗係廣泛嘅諮詢，讓市民釋除疑慮，講緊我哋會點樣先能夠合理地使用嘅影像。咁而呢啲嘅解説咧。都冇做過，咁然後就話因為公眾市民擔憂， 所以我哋就拆咗个摄影机啦，冇个摄录功能咧就容易啲过啦。咁我会认为咧系今次系一个好可惜，同埋系冇办法系让我哋藉住呢、這个智慧灯柱呢件事咧，系让市民系了解到更多关于智慧城市嘅应用系如何咯。 嗯，好啊，咁又似乎点样去浅白地将一啲嘅科技嘅用处咧或者好处咧解说俾大家咧，呢、这个都系一个关键问题啊。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倾一倾另外一个财经嘅问题啊，讲股市啊吓。 佢系杂志人， 佢系填词人， 佢系 HiFi 达人， 佢系节目主持人， 佢仲系唱片公司负责人。咁究竟佢系何许人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亨，仲有我何松立， 手下留情。 大西鬼，做咩呢排咁好学嘅？ 我唔想再喺低碳生活问答比赛入面答错问题啊！ 等我考下你啦，香港有几多个必须优先加强保育同埋具重要生态价值嘅地点呢？ 12个， 冇错啊！继续努力，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我郑瑞文 同我胡世杰主持嘅《大气候》啦， 《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由环境保护处全力支持，预埋你噶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吴婉婷，我相信即系有啲即系投资嘅人士咧，就非常之关注啦，吓美股同埋几个嘅股票市场嘅走势啦。咁因为其实沙特阿拉伯咧就展开一个油价嘅减价战啊，挑起一个油价减价战。咁而咧喺寻日就发生啲乜嘢事呢？就系、几大嘅股市啦，亦都开市嘅时候咧就应声下跌嘅。咁喺美国嗰方面咧，就更加系曾经试过咧跌到。即係觸動咗佢哋嘅熔斷機制嘅，因為如果根據佢哋嗰個機制咧，就係標普五百指數如果佢跌到7%嘅時候咧，就要停止交易15分鐘，錯13%咧就再停15分鐘，如果要射到去20%咧，咁當日餘下嘅時間咧都需要停止。而尋日咧就曾經出現過，即係跌7%而需要咧一度即係停止交易咧15分鐘咧呢個咁嘅情況。咁到底我哋應該點睇？即係而家嗰個嘅即係股市嘅環境咧？電話旁邊咧請嚟資深金融業人士咧温天立啊，温天立你好。 主持好， 是 你好， 系啦。首先请教一下咧，其实寻晚嗰个嘅情况咧，有啲人就话两个因素形成嘅，一个就系受住新型肺炎嘅阴霾所影响啦，而另外一个反而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沙特佢个油价打起一个减价战，你点睇咧？ 本身嚟讲咧，我相信你话疫情同埋呢个油价嘅影响嚟讲咧，都系即系双管齐下咁样夹击呢个美股嘅。油价下跌点解同美股有一个直接嘅关系？大家可能觉得油价下跌，喂，消费者咪好啦，有便宜系咪先？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因为美股嚟讲咧，当中嗰个原油概念咧就占咗好大一个比重嘅，咁所以油价跌咧，美股通常冇运行嘅。咁琴日嚟讲就比较即系惊恐少少啊，即系美国咁大市值嘅一个股市嚟讲都可以跌成即系、一度跌过2000点啦，咁令到咧。即係其他嘅市場啊，或者係監管機構，包括埋特區政府嚟講，我相信都有少少即係嚇傻咗嘅，見到嗰個情況咧。咁呢個美股嘅波動嚟講咧，其實就係因為呢個環球市場嘅波動，亦都係令到嗰個市場出現個咁嘅大幅下挫。咁當然啦，我哋見到星期一嘅時候，港股下跌超過1000點，呢個對美股亦都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嘅，相信。 但係似乎今日咧香港嘅股市又好翻啲。 是啊，咁点解好返啲呢？系咪气氛转好呢？其实就绝对唔系气氛转好。不过呢，头先讲过两个因素呢就有少少改变啦。首先是油价稳定咗啲先啦，咁呢个对股市有一定嘅帮助。另一个呢就是当大家见到市场越嚟越跌嘅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呢这个会有啲救市措施。咁当然啦，而家盛传紧嘅或者系特朗普有讲过嘅会宣布一系列嘅即系措施啊，咁细节系点样大家都唔系咁清楚啦。咁但系牵涉到你话减税啊、减其他嘅一啲所谓息率啊，甚至系一啲 所謂嘅啲救市措施啊，咁佢哋美國都有，咁所以大家預期有咩情況之下，令到市場有逆轉，咁但係嗰個氣氛咧。其實都是相對謹慎的，變咗呢一個即係港股今日嘅反彈嚟講咧，其實係咪代表住環球市場轉勢咧？我睇就未必啦。 嗯，歐洲股市嘅下挫係咪都係受美股嘅影響啊？ 其實美股咧就係即係環球市場嘅一個即係股市嘅大阿哥嚟嘅。咁佢一跌嘅時候咧，基本上嚟睇咧，其他嘅股市啊市場嚟講都冇乜運行嘅，呢個肯定係一個情況啦。咁啊，但係歐洲嗰個股市下跌嚟講咧，仲多一個因素就係話呢個呢個新型肺炎啦，基本上嚟睇喺歐洲嘅擴散個速度咧，就遠遠快過喺美國啊。咁所以變咗當地嘅一個交通運輸啊、經濟活動嚟講咧，其實都係有一個比較大一個所謂壓力喺度嘅。咁所以理論上嚟睇啊，我只覺得歐洲股市就應該係要跌得多過美國嘅應該。 嗯，吓，亦都我想请教咧，就系美国嗰个嘅熔断机制咧，喺即系而家嗰个情况之下咧，系咪对于稳定嗰个市况咧，起咗一个都颇大嘅作用咧？起码等大家冷静一下，系咪咧？ 呢个所谓熔断机制咧，即系当市场出现大波动跌过某个百分比嘅时候，就停一停，即系谂下，俾个市场有机会啊。咁啊，你話美國嗰個所謂熔斷機制係唔係有一定作用？嗱，如果睇翻琴日嘅話咧，佢第一次停止之後咧，再恢復翻嘅時候咧，其實個跌幅咧就係加劇咗嘅啊呢樣嘢。咁至於後屘點解會扭轉咧，就係大家都正如香港投資者咁諗啊，即係話呢個美國政府啊、特朗普啊會宣布救市措施，咁所以變咗呢個先至係扭轉過嚟嘅。咁但係變相咁講啦，熔斷機制如果真係俾大家可能停一停、諗一諗嘅時候，如果喺過程當中政府啊、官員啊或者係企業嚟講有啲宣布嘅話咧，咁當然係對穩定市場嚟講咧有一定嘅幫助啦。咁但係我就唔能夠話完全斷言呢個熔斷機制就會令到市場會反彈啊，因為我哋都見到內地 A 股嚟講咧。前幾年呢個熔斷機制曾經都出過啲事端出嚟，不但止冇出現一個反彈，仲加劇咗跌幅添。咁呢個投資者都係要留意嘅。 即係其實單靠一個熔斷機制就唔掂嘅，其實要加埋其他嘢咧，先至能夠令到個市場回穩，係咪啊？ 係啊，因為配套措施都緊要啦。美股咧嗰個結構同埋港股同埋內地股市都唔一樣啦。美國股市嚟講咧，其實嗰啲比較成熟嘅投資者啊，所謂機構投資者比較多一啲啦。當佢停一停諗一諗，佢真係停一停諗一諗噶嘛。咁但係當香港啊或者係內地股市突然間出現呢啲咁嘅停市，大家會進入恐慌咁啊，倒翻轉頭嚟。咁所以變咗呢一個股市嘅成熟度啊，同埋政策面嚟講咧，都係我覺得大家都要關注，唔能夠話斷言熔斷機制就係好嘢呢個思維嘅。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啦，即係而家見唔到咧有一啲唔尋常嘅集中風險啊，市場操縱風險啊，而面對市場嘅波動咧，政府亦都會係留意市場發展，適時加固防衞措施。你覺得其實有啲咩加固防衞措施係可以做咧？ 嗱，其實我哋參考翻美股嘅情況啦。嗱，講真話，如果嗰個股市咁樣跌法嘅話咧，一就一定唔係普通投資者，一定係對沖基金喺度即係興風作浪嘅，呢樣嘢肯定係一個事實嚟嘅。佢可以令到美股咁樣跌2000多點咧，呢、這個2000多點嘅象徵住就等於香港嘅市值嘅咯喎。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陳波司長佢提及嘅一個加建鞏固嗰啲所謂金融措施咧。我就覺得就係話，首先係咪防範呢啲作為金融大鱷嚟香港即係嚟操作啊？因為以往1997年同埋2008年嘅一個金融風暴嚟講都出現過咁嘅情況啦。咁我覺得佢肯定喺度觀察緊，流入緊資即係講香港市場嗰個資金嘅流向啦，同埋流入股市嘅導向，而之後再判斷究竟係咪有啲人、有啲基金或者係有啲對沖者喺度儲緊彈藥，到時咧但係一個謠傳、一個謠言就將港股完全推倒咧，咁呢個我相信係陳茂波司長佢喺度煩緊同埋諗緊嘅嘢咯。 明白，好，唔該曬你啊，温天立傾到呢度啊，麻煩曬嚇。温天立咧係資深嘅市場人士啦，咁大家都即係留意住啊嚇，而家嗰個股市嘅情況咧，到底係點樣？因為即係沙特咧同埋俄羅斯之間嗰個嘅石油減價戰咧，究竟會唔會回穩咧？呢個都係大家關注嘅。咁跟住有8點鐘嘅新聞報導，亦都多謝曬吳婉婷。